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朝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晚上雨势减弱，天气清凉。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稍后风势缓和。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07点，升531点，总成交金额4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3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8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83.6升33蚊，腾讯控股758蚊升17.5，美团426.8升17.8，协鑫新能源系报4.95跌3.5，阿里巴巴260蚊升4.6，嘉里物流24.95升1.5，盈富基金30.22升6.4。建设银行6.2升2.1，保利协鑫能源3.62跌1.2，中国平安90.8升7.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713，瑞士法郎8.688，澳元5.996，加元6.104，新西兰元5.609，欧元9.395。每百日元对港元7.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16点，升10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84美元，卖出1,84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啦。咁而家龙尾去到德福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启祥道去翻伟业街咧，就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啊，伟业街天桥落翻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坏车，龙尾就喺德福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启祥道去翻伟业街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着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黄大仙中心；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喺港岛，干诺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咧就挤塞；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翻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哇，好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点解 Julie 系农历新年最受欢迎嘅外国人名呢？ 诶，我彭仔知，因为 Julie 似 jewelry 珠光宝气。 梗系唔系啦 ，Julie 即系朱莉啊嘛，个个都想食啊！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大吉大利，蚊朱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郑美娟， 而家做紧大厦主管的佢，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加强咗佢对保安和物业管理的知识，加上佢勤奋好学、踏实上进，在两年之内得到两次晋升机会。 想知道郑美娟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公租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些什么才得搞喊怕这样的样？ 我们要找师傅嘛，师傅就在里面啊。 不是吧，那个盒还小过头上面的金刚圈，师傅怎么躲在里面啊？ 不是呢，大师兄，师傅真的在里面的，我听到呢里面有人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了三个钟的，金沉气还不是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一下，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喂，年廿九啦，寻日系咪洗完邋遢咧？ 今日个天都帮我哋洗紧邋遢， 我真系大洗地啊！ 大洗地，大洗地个 friend 真 系好聪明啊！ 系啊， 今日咧只打扫嗰个咁样嘅豆泥皇宫嘅时候，我谂谂下啊，都系唔好抹窗啦，我净系抹咗窗框啫。 哦，啱啊，因为个窗出面就冇冻到 落雨啦， 好劲啊！真系，我哋仲谂住关心啊，请伯，你嗰边身体健康嘛？冻唔冻啊？你嗰度？ 托赖都真系冻嘅，不过都着够衫。 哦。咁起嗱，今日而家气温咧就17度，相对湿度咧95%啊，因为落紧雨啊嘛。 系冇错。 咁啊，但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即系话又冻又湿，又冻又湿啊。 都好似系呢一两日啫。 好彩咋，好彩咋。 系啊，同埋咧，你有冇发觉如果佢只系短暂有咁嘅天气咧，即系你会有一种咧好犯贱嘅感觉咧，就觉得 真系好耐好耐冇落 过雨啊。咁先似过年 feel 啊！ 又系着件厚啲嘅衫咁 样。系啦，喂，譬如你着棉衲嘅。咁你冇理由熱屎奶奶嘅時候呢，就好似桂花田嗰啲，唔通佢著棉衲袍兜咩？熱到咁，跟住露個50件出嚟又唔掂㗎嘛，係咪？ 型咯，係咪先？ 係咯，型啊！ 佢著棉衲衫袖咗啦， 係啊，哦，即係另一款玩法， 即係套個衫袖咯， 係啊，嗰啲晚裝就係套個衫喺嗰度咁樣咧，係啊，所以我覺得算幾好㗎啦， 我都 係 咁話， 短短地咁樣，係啊，凍凍地咁啊，唔錯咁樣，咁啊，同埋另一個喜訊咧，就係今日大家咧要密切留意咯。呢一个过往咧咁多日嘅叫做封区大行动咧， 系点啊？有缓和啊？ 封埋今日啫， 哦， 因为佢要过年。 我又唔明点解有得过年。 工作人员都可能要收佬。 嗱，冇咁讲噶。总之佢就话封区封到年29嘅啫。即系呢个系咪咧？以前嗰啲传统习俗咧，咪不停喺度讲咁样咩？啊，年27又年20几，又年28洗邋遢，咁系咪年29就要收工？咁就可以唔使再封区。 又或者咧，如果可能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当你年30晚。突然间话要大厦检测啦，你受限制啦，而家嘅时候咧，人哋又要食团年饭嗰啲，你话几咁令人难堪咧，系咪？咁可能 一家团圆咯，落去排咗检测， 谂咗一啲嘅状况咧，可能会引起冲突都未定。 系咪所以好得意噶？ 大节咧，整啲咁嘅嘢咁样， 系啊， 唔知系咪考虑咗呢方面咧？ 所以佢可能都知道咗咧，过年咧就封红包就啱嘅， 系 封区就唔系几好啦， 系啦， 佢觉得可能唔系几好意头。咁我可能佢又再同病毒倾掂数咧，就为你年三十晚嗰日唔好搞我哋。 同埋数字都。即好像下降紧咁样，系咪？ 但可能嗰年又封翻噶 咯， 即系佢就净系呢一两日咧，佢侵掂数，你唔好嚟搞我 哋。但系所有嘅专家同医生都叫大家，喂，系假期啊，喺屋企休息一下啦，就唔好周居劳动，周居劳动 系 啦。咁跟住咧就走去四围探访啦。 我话咧，我哋可唔可以将我哋中国传统习俗咧，将佢现代抗疫版咁样啊？因为咧，譬如话我哋僆仔最中意睇嗰个古仔咧，就系话点解咧？我哋过年要着红衫啦，又要放炮仗啦，我哋系做咩 啊？ 系啦，冇错，即系听咗好多年啦，要讲年兽啊嘛。我哋可唔可以将呢个传统咧，即系改一改？我哋又 赶走疫情， 赶疫兽， 原来系咁，但系都要揾啲舞狮嚟吓佢。但系而家舞狮都冇得出嚟。 咁唔好舞狮咯，我哋用舞狮咯。 哦，系啊， 可唔可以 online 播啲音乐？ 我哋咁话 系啦， 个 mon 喂，个嗰啲电话个 mon 咧都有舞狮嘅头出嚟。 系啦， 死啊！ 即系譬如我哋唔系着红衫嘅，我哋而家全部就话咧，点解呢一年咧大家都要戴口罩啊？因为我哋就要咧。赶走个疫情，赶走个疫兽去， 咁 啊， 唔使戴红色嘅口罩咧， 更好啊，可能哇，都好难揾喎，真系火红啊， 哦，火红就唔 有， 我有啊， 系啊， 使咩拍 咁？咁我哋咧挂嗰串炮仗咧，我哋就与时并进咯，就变咗挂个抽搓手液啊，咩都好啊，即系挂抽出嚟，系啦系啦，即系排好左右咁样， 炮仗可以照有嘅，譬如当啲即系女士们啲耳环啊，咁啊吊一条咯， 唔系炮仗改，佢都系平平凡凡之余咧，就讲一句两个人咋，平平凡凡限制啊，平平凡凡系啊，五斤多支啊， 不停讲， 唔系啱嘅，即系咁你 录咗音噶嘛， 系啦，录咗音咁样，咁你一听嘅时候就限制平平凡凡啊，防疫啊，平平凡凡咁样， 大家都留意住啦， 系啦，咁啊贴嗰个挥春，就正如我哋琴日。大展鸿毛唔系鸿毛，系毫毛啊，系大展毫毛啊！我哋都写咗啦，安心出行系啦，应该大派用场啦。而家 我见好多天 恒啊， 系啊， 永恒先生啊，都同我哋一样吓，写安心出行， 系啊， 梗系要啦。 佢嗰个挥春， 好多听众都同我赞我哋琴日写挥春吓，好啊。 喂，使唔使再自吹自擂？因为我哋今日话会送噶， 系啊， 你知唔知啊？ 哦，咁都好嘅。 做咩啊？好失礼啊！ 唔失礼， 你 帮 我哋 作用嘅， 你帮我哋推介一下， 有佢嘅作用。我就系话咧，见到咧，琴日做完咗节目之后，咁啊，阿田同埋阿豪仔咧都好用心咧，继续咧写呢个挥春。 系啊， 之后咧就摊晒喺个直播室嗰度咧就展览。我就话：哇，你开档啊！你 系啊，咁有好多人开唔到嘅时候，我哋开咯， 好似开档一样。 啊，咁。琴日帮我哋收挥春嘅同事咧， 我唔知佢有冇惊到今晚瞓，琴晚瞓唔到 好嘢啦佢。 系喎，喂，咁你要唔要都参与啊？你究竟写咗未啊？你 哦，我唔知道我嗰张可唔可以放落去咧？ 点解你写咗啲咩啊？ 我有写到， 机密文件。 我贴咗喺呢个 clubhouse 门口啊！ 咁大件事，你写咗乜嘢啊？你 写咗张红纸咧，跟住我觉得几好几靓，我贴咗喺 clubhouse 个玻璃门口啊！ 你有冇将阿桂花田嗰个墨宝啊、田浩鹏个个赞啊、环条贴出嚟？ 系啊，好，唔系都系留翻俾听众好啲， 好啊， 听众会珍而重之嘅。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咧过埋今日呢个年29咧，起码我哋咧年30嘅时候。你一 家团圆咧，病毒都翻佢自己屋企团圆，佢就唔会嚟搞我哋噶啦。 系啊，佢都惊我哋啊。 如果要写挥春咧，其实如果我哋可以请到佢出山咧，再写字就好啦。 吓，系边个啊？ 咧， 刘德 华。系啊，演艺界里边。哦，我记得华仔嚟过我哋呢度写过噶。 系啊，可能佢自家屋企喺度已经写咗好多咧。 系啊。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 嗱，佢个冰雨咧太大点啦，所以打到咧，打到个声咧都震埋啊！但如果呢、這、一个嗱，我试多次 啊， 如果呢个版本都系打到震晒嘅话咧、嗯，我哋就自己承接住佢咧。嗱，我嚟多次啊，呢、這个会唔会好啲咧？听唔听到啲雨点声音啊？好似好啲、啊， 行准备行紧出去个冰天雪地嘅 地，系啊， 嚟感受嗰啲冰雨打落嚟。 可能头先刘华个感情太充沛，呢、這、一个啱啱好。 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总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斩，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遗忘，最爱的女孩，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遗忘，最爱的女孩。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听日嗰餐年三十嘅团年饭啦，即系可能有啲人今日都食啦，但系总之呢个团年饭咧，盘菜都系一个选择啦，仲要系都几大路嘅选择嚟嘅。 系， 你哋有冇已经 限聚嘛？ 系啊， 唔到街食。 有冇已经趯过啲盘菜啦？ 我想话咧，即系盘菜真系食咗好多年啦。咁啊，即系其实中秋啊，冬至啊， 中秋都食盘菜，成啖月饼咁啊。 唔系啊，真系啊， 圣诞盘菜好、 啊， 即系搭到成个 鸡类 圣诞树咁啊，系嘛？ 咁咧，所以咧就屋企人咧都话，不如咁啦，我哋今年 唔食盘菜啦， 就唔食唔买盘菜啦。不过我想话咧，好多餐厅食肆咧， 系啊， 佢哋都出咗好多咧嗰啲叫新年，但系佢唔系盘菜宴咯。 O K， 佢有好多嗰啲叫做佢哋主打嘅一啲，譬如小食啊，一盘盘即系当西式嗰啲咁样咧。 跟住点 啊？ 咁啊？ 都啊，类似都会咁啦，即系佢有几人份量啦，咁跟住有一啲咁，譬如我今晚咧就订，咪听晚咧就订咗咧，泰式可南鸡，嗰个叫做海南鸡嗰啲咧，咁佢有南乳鸡翼啊嗰啲咧，咁佢一盘盘咧，咁跟住咧我哋咪订咯，订完之后不过要自家拎啦，佢唔送货。 即系但系其实你嗰啲盘就系平时我哋食嗰啲咩菠萝鸡肠仔嗰啲咁样嘅， 盘嗰啲啊嘛， 系啊系啦，银纸盘。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件事喎。 系啊， 一盘菜成日食晒。 你屋企有咁多人食得晒咩？ 系 阿田一个抵三个啦嘛。 我哋会挂名团年，梗系几个家庭嚟团啦。 系啊，我哋又唔讲得噶，政府又话唔准噶，最好。 我讲我自己都冇叫你哋啊。 系啊，都叫你唔好噶。 我 叫你再稳阵啲，你自己食噶咋算啦。 我自己食 嘅， 我自己食食盘啦。 系啊，自己食食盘啱啦。 做人真系好难， 好难做。而家做人好难做。 自己讲自己。 但系我话嗰个盘菜咧，原来佢话因为今年咧即系限聚令之下咧，咁大家都唯有咧，佢话啲食肆咧就各出其谋咧，佢话盘菜咧唔单止系市民攞嚟团年嘅地方啦，亦都系佢哋咧最后一激过肥年嘅方法。 当然啦， 咁所以 究竟有冇钱赚咧？ 系啦， 睇呢铺啦。 即系佢话好过冇。 唔系，其实佢哋应该加开咧一啲细盘啊，即系二四六八人嗰啲咧。 二人一盘。 系啦，二人一盘。 我都系咁话。 佢话而家咧有几个新嘅方向。第一咧就系传统咧就净系得中餐馆咧就会推出呢个盘菜啦，或者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唔同嗰啲即系中式快餐店啦。 系啊。 佢话今年咧就多咗一啲即系竞争者。佢话咧有日式啦，有韩式啦，有泰式啦。 系啊。 就真系，但唔系头先你嗰只，唔系一碟碟嗰啲， 但系佢哋都系盘菜， 佢哋自己都整盘菜咁、样。 咁究竟系嗰啲，譬如系西餐厅或者系泰国餐厅，佢哋做嗰个盘菜系跟翻广东我哋食嗰种啊，定系还是佢用自己 用佢自己用佢自己嗰啲咯？ 即系可能咖喱盘 菜咁样有， 系啊， 青咖喱 盘菜拼盘咁样， 即系嚟喺里边吓。 系啊，嗱，一阵间再讲啦。咁而另一个咧，我见到好得意嘅就系医院都出盘菜 吓。 你听过医院出盘菜 未？口罩盘菜啊？ 唔系，真系坚食嘅。 坚食。 系啊，嗱， 医院嘅乜嘢先？ 嗱，佢好笑噶，等于咧我哋以前 医院 系啊，嗱，等于我哋嘅概念咧，譬如我哋新年咧，咪好中意攞人哋啲利是封咧，咁你最中意最渴求嘅，就梗系唔系就银行派俾你嗰沓啦，而系如果你突然间收到，喂 H 字头嗰个咧名牌袋咧，佢送利， 系啊， 佢送咗五个利是封俾我，即系尊贵客户啦，冇嘢啊咁样，咁 啊收集呢啲啊， 系啦，大家就好开心咧，即系。系专系一啲唔出利是封或者唔同贺年有关嘅一啲品牌咧，仲要系奢侈品牌咧。如果佢推出呢一啲贺年嘅礼品咧，你就会好珍藏咁样噶嘛。 系啊， 佢而家同一个概念。 佢而家咧都系咁样嘅，有一个牌子。睇嗰個業界嚟講係頂尖咪貴嘅、 哦， 但 係 佢平時同呢個新年咧，你諗嚟諗去關咩事咧咁樣？但係佢都出、哦，然後你就會咧、 啊、養魚醫院啊， 冇錯啦，哇！你又知喎、 啊、 真係， 咁你講緊佢出名貴啊嘛， 係啦，養魚醫院係啦， 即係 喂勁唔勁先？ 喂， 醫院出盤菜 要喺入邊誒住緊嘅嗰啲尊貴嘅誒病人 VIP 啊， 係 啊， 哦，佢原來就咁樣嘅。只限佢嘅員工外賣， 哦、員工 係啦，即係你係養魚醫院嘅員工咧、啊，你就可以買佢呢一個養魚盤菜啦。係、 哦、 啊，哇！ 即 係 我想話咧，即係新年流流啦。 佢嘅定價係咩範圍咧？ 哦，又嗱，我唔知誒貴唔貴咧，八百幾蚊。 咁幾多人先得㗎？ 六位。 哦，咁 OK 啦， 系啊，佢都足料嘅，即系佢都系又有嗰啲咩八头包啊、瑶柱啊、金蚝啊、海虾啊，又送椰汁糕嗰啲，即系基本嘢啦。 咁 但系你要养鱼啊嘛。 但系问题系 有两粒维他命 C 嗰啲啊。 有系咯，咪反而觉得佢应该推出呢一啲嘅方向会好啲 啊。同埋送检疫包啊， 送检疫包 系啊， 系啊， 后面得酸啊。 如果嗰啲咧咩米几年嗰啲咧，法国餐厅都推出盘菜咧， 系啊， 咁就真系巴闭啦！哇，成盘都系龙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土瓜湾乐山道侨寓大厦同侨发大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在朝早7:15完成，截至今日凌晨2:00，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然在度核实。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有居民说健康最重要，理解今次的围封行动，但是过程有点麻烦，出入不方便。亦都有侨寓大厦的居民说，虽然大厦没有出现确诊个案，但政府封锁大厦是负责任的做法。他又说大厦每日都有人清洁，但是设备稍为老旧，渠管有时会有问题。本港昨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虽然个案较高位过百宗嘅时候有所舒缓，但系反弹嘅风险仍然高，接近清零仍然有一段嘅距离。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4日本地个案出现横行的情况，反映传播情况持续，建议农历新年期间市民应该避免高危活动。对于政府表示希望假期之后香港可以逐步回复正常的生活，包括学校有序复课和部分被关闭的处所可以重新开业，梁子超认为应该在假期期间做好防守，才有条件在新年之后陆续恢复不同的活动。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终审法院裁定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释的上诉得席。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因为国安法的特殊情况，保释门槛的确提高了，是因为罪行本质而有所需要。他又说，终审法院今次的解释并不等于涉嫌干犯国安法的人永远不能够保释。由于黎智英团队表示会重新申请保释，相信法律理据会有所改变，律政司亦都会调整回应的理据。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次终审法院的解释有一定的理由，不过他说终审法院亦都指出被告并非不能保释，法庭可以考虑过所有因素和保释条件之后决定是不是批准保释。美国药厂莫德纳表示已经同台湾签署疫苗供应协议，今年年中开始提供5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莫德纳的疫苗目前仍然未获台湾批准使用，公司在声明表示将会与监管机构合作，期望在疫苗交付前获批。路透社报道，台湾在去年12月底表示已经与各方达成协议，购买近2000万剂疫苗，包括1000万剂英国药厂亚斯利康的疫苗，首批疫苗会在下个月开始送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晚上雨势减弱，天气清凉，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稍后风势缓和。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67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6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8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5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79，啱啱转咗系380蚊，升29.4。腾讯控股761.5，升21蚊。美团424.4，升15.4。阿里巴巴261.2，系升5.8。协鑫新能源4.85，跌4.5。盈富基金30.12，系升5.4。嘉里物流25.05，升1.65。港交所529.5，升15蚊。建设银行6.14，升1.5。京东集团383.8，系升1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7，瑞士法郎0.893，加元1.27，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1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01美元，卖出1,841.7，系啱啱转咗，系1,84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和坏车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将军澳道入回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就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就有坏车阻路，现在都几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对出。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这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接近风力楼对出。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有坏车，车龙都几长的，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接近风力楼。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的坏车就已经是拖走了。现在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带就交通回复正常。刚刚有个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就是西隧中环出口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西区海底隧道的中环出口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就车多。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 段车多，排到海丰园对出，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啦，近住维园上桥位呢一段咧亦都挤塞。头先喺度讲翻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太古城对出。喺九龙啦，长沙环到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排到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怡安阁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那么恐怖的。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还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35分， 晚晚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冇错啦，又要嚟呢个贺年音乐剪剪底先。咁既然咧头先大家讲盘菜讲到舐舐脷咧，咁啊彭爷咧亦都好渴求，佢就话有冇啲一人盘菜啊？佢成日都觉得冇人同佢锡咁样嘅。好，我就再帮你揾一啲咧，即系呢个所谓嘅特色盘菜大集合啊。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噶。如果你见到嗰啲盘菜咧，最细可以去到一人都有嘅。嗱，介绍翻，有咧即系一啲茶餐厅咧吓，佢一早已经推出咗咧呢个一人盘菜，108蚊。喂，但系里边用料咧都系你想要嘅都有噶啦，鲍鱼、发菜、冬菇、茄汁、大虾、海参啊、烧味啊，哇，海参烧味。呢、這個即係一人份量都非常十足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你驚話食唔曬咁多嘅話咧，本身有一人盤菜已經有嘅啦。咁啊，你話咧嗰啲超市啊，又或者唔同嘅一啲圍村嘅盤菜咧，一樣都係有出現嘅。咁當然啦，價錢咧亦都開始有啲貴啦，因為咧有一啲直情係講緊叫做咩啊，佛跳牆啊，即係其實佛跳牆都係一個小型迷你盤菜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都有一啲咧推出咧嗰啲盤菜嘅特色咧，就係玩佛跳牆咯。咁啊，又係唔同噶啦。嗱，头先讲啦，而家咧系连日式餐厅咧，佢哋都要搞呢一个盘菜宴嘅。咁啊，头先阿彭爷佢哋都问咧，喂，咁日式嗰啲盘菜食啲咩嘅咧？哼，我而家搵翻俾你睇，日式盘菜有啲咩咧？嗱，佢个名咧，你听唔出系日式嚟噶，因为佢叫做哈哈大笑严选日式盘菜，除咗呢两个字日式，佢咪同我哋平时差唔多咧？仲有极上之龙虾日式盘菜，分二人同埋四人嘅。咁究竟食啲咩嘅咧？嗱，即系介绍翻啦。嗱，你攞定纸巾抹定个嘴啊，唔好流到一地口水。佢话啲日式盘菜咧，就包括有 广岛蚝啦、北海道帆立贝啦、鹿儿岛猪软骨啦，同埋南非嘅鲍鱼啦，即基本上咧，佢同我哋平时食嗰啲差唔多咧，不过个产地就有改一改咯。我哋可能大家都有发菜蚝豉咩金蚝咧，佢就 sell 广岛蚝咯咁样。咁啊，另外咧，佢哋亦都有 sell 嗰啲龙虾啦，咁啊，亦都有呢、這、一个仲要强调话自己咧可能系用啲冇激素嘅鸡白汤嗱，所以我话咧坚密嘅嘢就系咁样噶啦。咪佢當然係真嘅啦，我哋梗係信佢啦。但係我哋中式嗰啲咧，就好少強調咧裏邊嗰啲食材嗰啲即係叫健康來源嘅。我哋一般咧就要 sell 名貴嘅，譬如我哋話哇金蠔啊，或者我哋就話即係有幾多頭鮑啊，我哋好少會 sell 咧就話咩冇激素、無污染海水養出嚟嘅嗰啲蠔啊，嚇或者即係嗰啲雞啊咁樣咧。所以我哋應該參考一下。人哋呢個咧就強調咗個食材嘅健康來源，咁啊仲要加埋咩咧？連高福袋咯，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已經係叫做日式嘅嗰個叫做盤菜啦。哇，你睇到都幾正喎！咁亦都有一種盤菜咧，就係專食龍蝦咯。我直情見到個成個盤咧都係龍蝦嚟嘅，哇！嗰只龍蝦真係勁堅喎！我見到佢有咧即係長腳蟹就塞咗喺裏邊，又有龍蝦啦，然後又有鮑魚啦，又有大虎蝦啦、大子啦，哇！喂，食到咧全部都頂唔順啊！咁當然啦，你話嗰啲全部高膽固醇嘅，就唔好諗咁多啦，都係食住一餐半餐嘅啫。咁啊，封建遊人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咧想幫襯茶餐廳嘅話咧，亦都有頭先一人盤菜嘅選擇嘅。咁啊，豪仔今日要介紹呢一條 channel 咧，就係想話你聽啦。盤菜咧，亦都有一個好好嘅叫做大比較咧，就係咩咧？就係、是、最貴嘅盤菜同埋最平嘅圍村嘅盤菜。咁啊，幾日前咧，果子呢條 channel 咧就做咗啦。佢就话咧去到大埔啊围村啊，我都试过咧入去嗰啲叫做元朗嗰啲围村度咧，去帮衬佢买嗰啲盘菜。咁啊，今次佢就去到大埔啊，咁咧佢话咧呢条叫中城围村，里边就有好多唔同嘅盘菜嘅。嗱，两大比较，一个就系大埔林村嘅中城盘菜，另外一个咧就系元朗嗰度嘅盘菜啊。咁啊，佢哋两条村嘅盘菜咧，原来都各有千秋嘅。咁啊，价钱冇乜嘢嘅，一个就3000多元。一个就1100多元，咁啊两个咧即系都系有平有贵嘅，咁啊入到去围村，你会点拣呢？入到围村嘅盘菜又有啲咩唔同嘅选择呢？睇完呢条 channel 之后，希望你可以过到一个丰衣足食嘅新年啦！我会俾三个舐舐你佢啊！程振鹏，咁多款盘菜，又有一人嘅，又有最贵嘅，又有日式嘅，仲有一款啱你啦，食唔晒嘅，记得送埋俾我哋食咯。啊，不过冇可能啦，佢真系渣都唔剩，全部舐晒嘅。程振鹏， 咁就梗系啦，你又唔记得咗，我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噶嘛，我都咩都素晒嘅，真系好有衣食嘅。啊，不过几好介绍、啊，豪仔你讲呢一啲即系不同嘅菜式都可以做盘菜，最紧要就系啱我呢啲独居长者，一人都可以有得交易啊嘛，吓唔使下下又要同人分咁样。好啦，呢、這个咧真系非常之唔错嘅选择，等我袋住喺袋先吓。啊，讲翻咧，喺呢一个嘅短片当中咧，啊，寻日咧就有朋友咧就转发一个信息俾我，咁咧就系、是、一条短片嚟嘅。咁呢个短片一睇咧，开头嘅时候咧就见得到咧系有一啲朋友好似喺一个晚会度咁样嘅。咁啊，而嗰啲朋友咧都系着晒咧同一种嘅制服嘅，似乎咧系一间公司啦。但系咧，最令人咧即系亮眼嘅地方就系咧，呢班人士咧，佢哋围住一张大嘅台，呢张台上面咧放晒全部都系100元嘅人民币，哇，多到咧唔知点咁样。咁其实系咩嚟咧？哇，即系我哋要真真正正咧，去领略一下咩叫做超豪嘅员工福利啊！嗱，呢一個咧，原來咧呢條短片咧就係、是來自一則咁樣嘅新聞嘅，咁就係話河南公司，即係河南有間公司就舉辦數錢大賽啊，咁啊員工啊數啱嘅數目咧可以攞走埋嗰沓錢啊咁樣，哇，真係～是不是豪得滞啊？好啦，咁啊呢一个嘅，如果大家想搵嚟睇咧，可以睇呢一个嘅星岛网啊，星岛网咧都即系我哋本地嘅报章新闻机构啦，星岛网嘅 channel 入边咧就有呢一条片睇到嘅。咁佢嗰个短片咧，已经一开始嘅时候写明咧就话系2月8日，哇，好近啫吓、啊，即系前日啫，咁就河南就有一间公司系做呢、這个矿石嘅。 年度表彰大会，公司的年度表彰大会表彰啲咩呢？就表彰啲员工咁样。於是乎呢，就有一班员工呢就围住一张呢哇大圆台，上面呢摆满晒呢$100人民币，而据讲呢呢度嘅钱呢有成1000万人民币啊，唱晒做$100纸啊。咁然之后呢就由啲员工呢着晒制服嘅员工呢就喺度进行比赛。咁呢一个嘅员工能够参赛呢原来都有条件㗎噃。就边啲先可以参加呢？就係、是过去一年呢有良好嘅工作表现嗰啲嘅员工，如果唔系点叫做表彰大会呢？那个玩法呢系点嘅呢？喺呢条短片入面呢，公司嘅代表呢都有介绍个玩法，就话15分钟之内咁呢就可以呢俾你呢去数有几多银纸咁样，你可以只拿一扎然之后喺度数。如果系你数到呢嗰、那个数目呢同你噏出嚟嗰、那个嗰、那个即係你噏出嚟话数到嘅嗰个数目，然之后俾人 check 完之后呢真系全对，冇话有一张呢数错，咁嘅话呢成笔钱你就可以攞走啦。不过若果系有数错一张嘅话呢，就会扣返10张。其实都着数啊，嗬！呢一个嘅比赛咧，讲求咧就话速度同埋质量并重。咁仲讲咧，喺呢一次嘅比赛之中咧，数得最多啊，嗰个嘅员工咧系攞咗成10几万走噶。咁就算咧，唔系话好长时间15分钟，而系俾7分钟你嗰个咧，都攞到80000银啊！呢个人民币啊，哇！真系呢啲老板。是不是只是得河南有的呢？会不会遍布在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包括香港，那就哇不得了咯。那你说见到一些呢这么超豪的一些奖赏员工的方法，真是又好玩啊，又真是大开眼界。我鹏仔就想给5个呢有一个 emoji 呢，它是双眼是 S 两栋，再加上伸条脷出来是绿色的，亦都是有 S 两栋的，那只 emoji 我会给5个。 你唔好就系俾 emoji 啊，你都系老细嚟噶。 咪系咯，你都应该 follow 下，即系跟住佢哋玩下呢、這个。 好 新年我哋可以玩啲游戏嘅。 啊， 就下个礼拜先确幸啊！ 一毫子啊！啊，桂花田啊，咁快就升夺人吓、啊啊、好，咁啊，到时嗱、如果我有咁嘅本事，我又唔介意玩一个咁嘅游戏啊。不过我而家暂时未有、啊、你再等一下添啦，桂花田。 做人咧唔使咁客气嘅，唔使咁谦嘅，你有咁嘅能力嘅，我哋唔使玩$100嘅，玩$50都 OK 噶。嗱，疫情关系咧，所有啊，即系好多香港人咧都系冇得去旅行啦。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网上咧睇下世界各地啊一啲靓嘅风景咧？啊，认真，就算有得飞嘅时候咧，有得飞去旅行咧。有啲地方真係唔係人人都去到嘅，所以啊睇下一啲 channel 呢去介绍呢都真係大开眼界嘅。自己唔係鍾意攀山涉水，但係又喜欢呢睇下嗰啲呢高耸入云依山而建嘅伟大建筑物啦。嗱，而家呢好多航拍呢仲可以呢欣赏到世界各地呢嘅天然景象啊。啊，睇完呢即係不禁都讲声哇好靓啊，係咪真㗎，係咪真係有啲咁嘅地方㗎。今日呢我想分享五大奇观，今天想分享五大奇观 Top 5 Channel 之世界最险庙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为什么古人呢要将这个庙宇呢建筑在这个山顶那里呢？虽然呢就说五大奇观，但是这个 channel 是有成10几个伟大的建筑物的。当中包括庙宇、修道院和教堂的。大部分呢都是以中国的地区占多的。那就不如讲下第一位啦。是呀，真是犀利。中国山西的悬空寺，时代杂志被选为它是世界10大最不稳定的建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整座的庙它是依山而建的，好像悬空了 在座山那里的。那视觉上就好像很牙烟那样。但是当后人想为这个庙这个在这个北魏后期起有1500几年历史的庙想着去修葺的时候，发现古人的建筑智慧方面真是相当相当相当之惊人。从外边看你以为是得10几支摇它都会动的木枝撑住。 原来佢系内有乾坤嘅。咁点样有乾坤法呢？咁就真系要睇片咧就会明白啦。而另一座咧系坐落于喺埃塞俄比亚，被誉为世界最危险嘅教堂——岩石教堂。佢喺咧海拔2580公尺。高啊！嗰个山嗰度啦，系用砂岩咧雕成嘅。咁每个星期咧都有80个咧非常非常非常之虔诚嘅教徒咧去赤脚登山嘅。点解我话咁多个非常咁非常虔诚咧？因为咧佢嘅地下好滑啦。头先我讲咗啦，佢呢座教堂系依照即系跟住嗰个岩石咧系咁样去雕出嚟嘅，即系系唔系砌出嚟嘅，即系系嗰。石点样咧，佢就雕出嚟嘅，因为地下好滑啦。而最危险咧嘅就系教徒徒步赤脚上呢个2580公尺嘅教堂，沿途系冇行人路、冇楼梯、冇栏杆、冇 lift、冇成嘅，乜嘢都冇嘅，系好原始咁样喺度攀山涉岭咁样嘅。只可以话，如果唔系攀石高手咧，我觉得真系好难去到啦。但系佢每个星期都有80个信徒去，但系真系要睇片咧，睇片你先会睇到，原来呢个世界好多信徒，不论嗰个庙有几高，嗰个教堂有几咁难，佢哋都会去嘅，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我会俾5个 O 晒嘴嘅 emoji。 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秀眼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秀眼茄，早晨，咁多位系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我哋咧想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我哋屋企个全盒啊。 全盒。 系啊，我哋个全盒咧，你有冇全盒啊？ 有啊。 全款就有。 全款你咁叻。 得系有咁多钱啊，未到利是喎、啊。我想讲下咧，你哋知唔知一个全盒嘅英文？如果咧有外国人咧，我问下你咧，哎呀，咁你想同佢好似妈咪咁勾痕勾痕啊，咁样勾痕勾痕啊，咁你都要介绍下嗰啲食物叫咩名噶嘛？ 系啊系啊。 咁全盒嘅英文知唔知佢叫做咩名啊 ？This is the all in one 啊。 All in one box 啊，系咪啊？ 我唔知啊。 首饰箱，我同佢讲。 啊，其实咧，佢又好得意嘅。咁全盒我哋都叫做糖果盒噶嘛。 哦 ，candy 啊。 系啊，佢就叫做 candy box 啊， 但唔系叫 box， 佢叫 tray 啊。 哦 ，tray 啊。 candy tray。系啦 ，candy tray 嘅就系叫全盒啦。系啦，好似一个人名咁 啊。系啊，姓崔 啊。系啊系啊，咁咧另外咧，咁我嗱你同佢讲咧，咁佢见到啲一粒粒嗰啲唔似咩嚟噶嘛。 系啊。 咁你同佢介绍嗱，呢个系红瓜子，呢个黑瓜子，糖莲藕、糖莲子、糖冬瓜、煎堆啊。 五瓜子英文系乜嘢啊？ 系咩 seed 啊？ 系啊系啊，咁系咩 seed 先噶 ？O 咯。 咩 O 啊？头先Christina 你讲咩话？ 系咪说啊 red 咁啊？ 西瓜嗰啲 watermelon 咁嗰啲 啊？好叻啊，系啊！ 哦，即系西瓜籽啊！ 系啊，嗱，有人会讲咧，咁啊就会讲 watermelon 啦。咁但系其实我哋有统称啦，咁有红瓜籽有黑瓜籽噶嘛，所以我哋就叫佢做 melon seeds 啊。系啊，咁如果红瓜籽就叫 red seeds 啊，咁咧黑瓜籽就叫 black 啦，系咪？系啦 ，black seeds 都系好识讲 O 啫嘛。 好啦，咁如果煎堆咧，煎堆接啲叫咩啊 ？fry 啊 ，dumpling 啊，嗱 dumpling 有啲人会咁讲，唔系嘅，其实唔啱噶。 系咩？我见啲外国人咩都话叫 dumpling。 系啊系啊，咁咧煎堆佢叫做好简单照译噶啫 ，sesame balls。 哦， 芝麻， 即系嗰啲叫一粒粒芝麻球 啊 嘛， 芝麻波，系啊系啊。 哦， 咁咧好啦，油角咧，我哋嗰啲油角咧， 油角， 系啦系啦，有啲人会讲 dumpling 噶，咁系叫咩咧？油角系佢叫做 tripsy dumpling 或者 tripsy triangle 啊。 哦 ，tripsy 即系嗰啲脆脆咁样嘅意思 啊。 哦，原来系咁样，咁我哋下次再食过啦。 好啊。 一日新增444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事隔六日再次回升至400宗以上，累积有近82000人确诊。另外，当地再多4宗死亡病例，累积1486人死亡。新增的确诊病例中，社区感染病例有414宗，大部分来自首都圈。韩联社报道，近期新增病例逐步增加，首都圈的宗教设施、补习班和舞厅等不断发生零星的群组感染，加上春节假期将会有大量人口流动，防疫部门高度警惕疫情反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覆盖华南沿岸的雨带正是向东移动，并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晚上雨势减弱，天气清凉，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稍后风势缓和。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56点，升480点，总成交金额779亿，啱啱转咗系7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4点，升2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快手380元，升29.4；腾讯控股764.5，升24.5；美团422.2，升13.2；阿里巴巴260.6，升5.2； 協鑫新能源係報4.9毫跌4仙，盈富基金30.12毫升5.4毫，小米集團27.65毫升3.5毫，港交所528.5升14元，嘉里物流25.1升1.65毫，京東集團382.6升15.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16，瑞士法郎8.692，欧元5.997，加元6.105，新西兰元5.61，欧元9.401。每百日元对港元7.4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4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1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81美元，卖出1,8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西区海底隧道香港出口咯。支路通返往中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多少少的。重复多次，西区海底隧道香港出口近住通往中环的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就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坏车拖走了，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交通都是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咁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喺新界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啦，近住大棠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博爱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哇，好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Chip B， 我是阿土。 团年我哋为大家煮嘅就系 哈哈大笑。 其实咪即系茄汁虾。 喂，茄汁虾好难煮噶，你加啲茄汁类好容易窿噶嘛。 我知道李志刚呢个原因好紧张嘅， 就一定要挑虾肠啊，因为核突噶嘛，系咪？希望团年大家哈哈大笑。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简单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 港专业教育学院 Year One 嘅学生罗美晴。咁我哋 Ivy 嘅团队咧就合力研发咗一个云端智能虚拟助教系统 All Screens。呢个系统就赢咗2020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学生创新大专及本科组嘅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12时间，气温几多度啊？ 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6%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咧，我哋啊 post 咗个题目上去啦，就系讲紧我们的新年习俗系咪？ 嗯，系呢一个嘅唔系新年习俗咁简单啊，系咧农历新年 前后 我哋嘅通常啲例牌二三次。 哦，例牌二三次。 有啲嘢咧系啦，喺农历新年。呢、这、一个嘅时期咧，我哋香港地咧，总有啲例牌嘢咧，一定你会见到嘅。 OK， 系啦，咁大家睇下记得几多，又或者咧回忆到几多，又可以同我哋分享咯。 好啊，好啊，冇问题。晏啲啦，我哋呢一个我们的啦， 啊、 如果大家 喺网上留言啦， 系啦，记得你过往咁多年喺香港嘅农历年点过嘅话咧，可以上去留言啦。 系啦，不过咧，其实有啲咧例牌嘢咧，到咗今年嘅时候就变得唔会再出现噶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可以可以分享一下 ，OK， 网上留言啦，可以，唔该。 哇，不过有啲嘢咧，即系你诶唔想再见到佢出现，因为见到咧真系想呕啊。 系 啊，真系咧喺呢一个嘅社会上咧，即系光怪陆离啦。 点咧？ 有啲嘢咧。是核突到一个点呢，佢都竟然会是出现在你眼前的。真是呢如果有见过这个场面的朋友呢，就真是时运好低下。 时运低 下。什么场面呢？ 时运好低下。 是人为造成的。 是人为的。哇，好害怕啊。那在这个的网路上面呢，有一个群组呢，就係、是、讲到这个的屯门公路呢那些关注组这样的。那最近呢，原来他们呢就整了一个图文并茂的一张贴，即是 post 了一个新闻出来。那呢这张照片都挺吓人的。 怎么 呢？那呢是见到有一个男人呢，他坐了在这个地铁那里。坐了在这个地铁的旁边。 是 地铁旁边。 坐在地铁旁边。 是不是列车啊？这个男人呢，是不是讲列车啊？列车那个位置是不是 啊？是啊，那他呢就 佢屯门公路 嗰条边啊， 咩啊？屯门公路 唔系啊，即系咧一班咧好关注屯门公路嘅 群组，嗰啲群组 将有一次咧就唔系讲屯门公路，而系讲坐地铁啊， okay, 坐呢个港铁 系啦， 咁就见到有个男士咧就喺港铁嗰度咧，除咗拉低咗个口罩之外咧，做咗一件好呕心嘅事， 撩鼻耳。 呢啲好閒噶啦，佢都好閒噶啦。 佢嗰個動作咧， 當場屙屎， 匪夷所思，不是。 哦， 佢係啜腳趾同埋聞腳趾。 點啜啊？ 佢拉低個口罩，跟住烏低身，遞佢只腳上去個口嗰度，跟住咪做呢個動作咯。 失傳已久嘅鯨旗嘅顯神通知，啜腳趾啊！ 其實淨係聽個形容都想嘔啊！见埋嗰个幕嘅情， 仲要听埋声添啊，啜啜声啊，真系。 所以佢嗰格咧系得佢一个人坐咗咯。 梗系啦。 咁啊，斜对面好似啊，有冇见到 咧？系啊，斜对面有人坐 噶。好似有个人啦，系啊，系斜对角有个好即系，其实都保持距离噶啦。 佢 做咩？佢系咪即系失传咗好耐冇公开嘅白云凤爪嘅传人咧？ 真系唔知道， 即系佢好耐冇接过啦。 佢想练习， 好惨真系。 近排又公开 工啦， 系喎？定系而家准备开翻工啊？ 因为咧， 新春团拜准备又整啲凤爪俾大家吔啊，咁样。哇！ 我听日买咗嗰个有白云凤爪， 佢啱晒啦，真系。 哇！真系好惊咯！你谂下，而家呢个疫情之下咧，大家见到有朋友如果系戴口罩方面咧，戴得唔係好啱規矩咧， 你都已經驚啦， 係啦，已經有啲意見㗎啦，大家都係咪？咁而家佢唔單止話拉低口罩，拉低口罩做咩？ 脱嘅喎。喂，有冇話佢歷時幾耐啊？同埋佢究竟個神情係如何？即係咪一面陶醉享受啊？ 哦，佢應該係旁若無人啦。OK， 呢個字 係啦。咁又一臉陶醉咁樣，但係究竟佢咬住嗰個腳趾幾耐咧？又冇描述咯。 其實我哋咁樣嘅彭爺，你同我都養過狗啊。我哋用一個動物學嘅角度去理解，我哋人都係動物嘅一種嚟噶嘛。其實啜腳趾就好似嗰陣時我哋養嗰啲窩窩咧， 即係佢要清潔緊自己 啫。佢間唔時咧就會攞自己條脷加埋口水咧，就舔自己啲手手腳腳啦，咁啊保持乾淨啊，消毒曬菌啦。佢哋啲貓 乾洗， 係啦，佢哋啲貓貓狗狗咧撞親隻手咧，佢哋都係咁樣自己哇舐舐翻乾淨， 拖翻 係 嘛？ 即係會唔會咧？就係其實我哋就係有翻我哋嗰種動物嘅原始天性啊！我哋人都係咁噶嘛。 嗰位先生應該係佢仲有啲獸性未改曬。 我係話天性啫，係啦。 天性啊， 系 啦， 可能就有呢种咁样嘅，突然间可能佢就系出于防疫啊，佢觉得自己只脚，佢觉得自己只脚污糟， 定系咧， 所以选佢一选， 应该都好明显，佢系会觉得自己个脚趾咧有啲嘢，佢想去处理啦，咁所以佢就。唔知点解运咗把口嚟到搞啦？ 咁从来都系讲噶嘛，口水可以杀菌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咸咸地啊， 乜都好啊。你讲乜嘢啊？ 点解 佢嘅脚咸咸地？ 系啊， 你唔需要咁仔细形容噶咋，但系问题系 点咧？佢 即系呢个系真系好匪夷所思嘅呢个人做呢样工作。不过我哋又唔知佢嗰个精神状态系啲乜嘢啦吓。咁所以咧，但系就俾人影住咁啊，跟住话究竟发生咩事？ 大家都是引以为鉴啊！但系咧， 我想话原来就点讲咧？佢就好多我见到网上面咧，好多人都话咧，原来大家对嗰个脚趾咧，即系有一种情有独钟嘅意味喺度噶。即系譬如 咁，你自己闩埋门， 意味定意味啊？ 系啊， 我意味定意味先。 譬如咧，我真系见过网上面有啲人讲咧，就话首先就嗰啲即系叫啜脚趾咧，佢话以前都有人见过一啲成人影片啊，都总有呢啲情节噶。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就会好奇怪，佢话即系啜咩唔开心，你要啜脚趾咧咁样。咁所以可能咧，我哋如果要開放啲去睇呢個問題咧，佢會唔會男人中意自啜自己腳趾，睇人哋啜腳趾又會感到開心過癮，即係會唔會佢哋係揾到自己身體上面多一種？ 我想問你， 咁都係佢自己嘅事，佢唔應該係 咁當然啦，當然啦。 我想問你頭先講緊嗰個叫做即係愛情動作電影裏面有呢個選腳趾嘅環節 㗎？有㗎， 即係個男幫個女定女幫個男咧？請問 主要都係男幫個女嘅， 就選佢嗰只 咩 嘅 啫喎？ 係啊係啦。 咁我想問嗰個女士嗰個樣子，佢通常都會影埋㗎。 咁人哋嗰啲攞嚟吸引啲观众嘅，咁佢唔会好厌恶咁样嘅。 系啊，同埋咧，我哋即系如果你又咁谂啦，我哋平时食嗰啲凤爪真系就系人哋脚趾嚟嘅。 但系问题佢经过去烹调啊嘛，佢洗干净，我哋当佢洗干净啊，经过烹调有唔同味道啊嘛，系咪？ 咁B B 仔啊，好中意。 系啦，我哋好中意食嗰只 B B 嘅肥脚噶嘛，成日都话要咬佢脚趾。系啦，嗱，所以可能咧，我哋有几个原因。 佢重拾翻佢以前， 冇错 嘅年代。 系啦，即系一系咧就系佢仲保留嗰种天性，就好似有啲动物仔咁样。如果唔系咧，就保留翻咧佢自己出世嘅嗰个 B B 嘅本色。哇，可能佢会唔会系挂念翻佢平时嘅母爱啊？ 做咩要帮佢解释咧？我想问。 唔系，我觉得有趣啊嘛。 即 系你见到佢嘅话，你下次你见到咧就即系大家唔好净系咦变态嘅。 我哋即刻咧就唔好 提供多个。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即系你系咪可以都走过去问下佢？ 可能佢经历紧一啲嘢咧，系咪？你唔知噶嘛？ 要唔要奶仔？ 系啦系啦，定系你要唔要减压？即系咁样，你攞酒精帮佢搓先咯。 咪起码消毒先系嘛？ 钟，闹钟纷争恐吓我失眠，看着面前未拆开的 DVD 经典，压力来自望出窗口失去了光线。凌晨的三点即将消失于黑洞，勉强地埋头睡觉就更加失控，好比吸一口蚊咬令我浮肿，顾及到要上工，然后我更惊恐。 DJ 们仍为那些旧情歌动用，听得我就算数绵羊都很激进，让我尖叫让我跳海，样样亦无大作用。神啊求求让我睡，请不要再打雷，神啊求求让我死，否则叫我死去。跳下床，我在狂乱的追追追追拳头，出手打碎刀枪，一口饮了七杯冻水，连续五天辗转反侧难睡觉，可否今天只想出睡，差点哭得出眼泪。勤劳的巴士司机都开始出动，我过分疲倦，睡意渐次的飘进，此刻竟收到一个拨错电话要睡觉，又暗涌头亦重眼都肿。七点时遇上某些病人的软用，仿佛我像个死人，针脚都不痛，没有知觉没有炸醒，望着大床做噩梦。神啊求求让我睡，请不要再打雷，神啊求求让我睡，否则叫我死去。跳下床，我在旁边的追追追追拳头，出手打碎刀枪，一口饮了七杯冻水，连夜四点辗转反侧难睡觉，可比深宵精神之罪。神啊求求让我睡，发愿了承受那罕天雷，神啊求求让我睡，已睡去来自刮多一锤。跳下床，我才无目的追追追追，原来身体筋竭力疲，思想经过一番榨取，神无神害，终于身心疲倦了，哑忍七天只能出水，天光休息都有罪。 佢系师兄刘浩龙啊，神啊求求让我睡啊！ 正接你呢首歌呢、這个名字 啊， 不过佢系唔系瞓嘅， 佢系点啊？ 可能啊，神啊，求你 让我咩啊？ 求求你让我， 让我打开，让我搞咩点啊？ 搞掂我个头啊！ Okay， 我想问下、啊、大家你都有剪过头发啦，系咪先？好啦，咁你谂下，你剪头发 ，OK， 整完头发啦、嗯，我电好，耳毛好啦吓，有咩情况之下咧，你需要咧 再剪过？ 你需要可以有得再剪过都好，你需要去到急症室，又或者每一日用十五、啊，每一日用洗头十五次，不停用护发素、椰子油、茶树油，跟住咧就去洗头。 哦， 几次你话？ 系啊，每日 茶树油哦，一系就个头行到咧，就好似 我应该系咪有病啊？我系 唔系？应该系佢染头，可能染到万绿色。 佢都就系就咁咧，即系就咁呢个女仔系就咁喺一个沙龙嗰度整头发嘅啫。 系咯， 咁已经。即系完成噶啦，其实。 即系你话佢之后要不停搽咩油啊？ 搽嗰个叫做护 发素 啦、椰子油啦。 咁即系烘啦，烧到烘晒。 系咪？ 佢应该就电窿咗个头。 漂染漂得好劲。 系啦。 漂伤晒。 佢唔系我谂漂 油粉。 漂都唔止，应该系俾人哋攞火烧过。 哎呀！ 攞火燒啊，真係嚴重啦，冇曬佢啦，煎曬佢啦。 唔係咁樣看過咯，佢係電，佢係電頭髮咧，咪笠住嗰個好似星球個罩嗰上面嘅，佢咪笠嗰個罩笠耐咗啊，好似微波爐加多咗五分鐘熱啊，所以全部就變曬即係啊油炸鬼咁樣。 次喎，每日洗頭用不停咁用。 嗰啲都係潤嘢嚟㗎嘛，嗰啲係潤嘢嚟㗎嘛，係咪啊？ 要洗十幾次喎，啲頭髮仲喺度， 你諗下 甩曬啦，係嘛？ 係咪先？ 同顏色有關嘅。 冇关， 同颜色冇关嘅。 冇关，你睇佢点解会去到咁嘅地步咧？ 点解会去到？点解你又唔试下呢个方法先咧？ 咩啊？ 一你都需要啊？ 系咪打赌啊？系一个游戏嚟噶？ 唔系， 唔系， 如果输到又应该 系一个需要嚟噶。我都话要信啊。 唔系呢个系个发型师叫佢咁做嘅。 其实个发型师咧就好无奈， 即系做咗一件事衰咗，佢就不停要用呢样嘢嚟补救。 因为佢个头分咗十五笪。位置啊， 系、哦、不停要用茶树油椰子油， 每日洗十五次头都唔得、啊， 每日洗， 最终佢要去到急症室噶， 要去急症室做咩先？ 咪帮佢咯。 帮佢 救治咯， 哦唔 系，佢系咪咧有啲嘢个头发 OK 翘埋咗一柱？绑死咗，解都解唔开。咁、哦、你无论用几多油咧，本来谂住削翻松佢都唔得嘅，最后但系冇入咗急症室嘅，剪鬼咗咪得咯。 系啊， 剪咗咪得咯。 剪得到就剪啦。 啲头发棘住一啲地方剪唔到啊？ 剪唔到啊？ 头发棘住佢自己嘅头发，唔系 我又咁夸张。 头发棘住佢个鼻， 你谂都冇谂过。佢 住耳仔 可以点？唔系， 棘住佢， 佢剪唔到。 OK， 上面嘅头发棘住佢下边嘅头发。 咩啊？ 即系 pass 数啊 ，pass 数啊。 佢系女仔啊嘛？你话 系啊？ 佢系女仔。 佢系咪啲头发同个发型师捆绑埋一齐？ 系、哦，应该系啦，连体怪婴。是不是咁啊？但咁点冲凉啊？又话两个一齐冲十几日、 啊，洗咩啊？每一日洗十几次啊！跟住最终佢都系要去急症室啦。 急症室，去到急症室做咩啊？ 佢剪唔到佢嘅头发， 剪唔到啊！ 剪唔到啊！ 你头先你咪话咧，但即系你咪话棘住晒啊，或者冻晒点到啦？咁你咪剪晒佢咯，你咪重新再留过咯。 但佢剪唔晒啲头发， 剪唔到，唔系剪唔 晒，剪唔到 咧？系点解会剪唔到嘅咧？点解要落咁多油嘅咧？原来嗰、那个因为佢已经即系完成噶啦嘛，咁我发型师咧就同佢，即系临尾咧，即系系啦， 喷啲嘢， 点知 佢喷咗 A 噶？ 点系啊？点知佢喷咗？佢将嗰个定型水咧喷喷雾咧，佢即系佢用错咗一支定型胶啊！系真系好， 即系嗰啲超人胶， 系啊！ 跟住咧， 跟住咪喷咗个头咯，跟住咪 gel 硬晒佢个头咯。 就咁，但系点解剪唔到啊？ 咁佢点啊？因为佢 硬 唔到啊， 硬到剪唔到， 系啊，硬到剪唔到，因为佢已经立晒定晒型啦， 系啊，成捆好似铁线咁样， 系啊， 哦咁样啊， 贴晒头添啊，嗰个女孩子， 佢系嗰啲 all back 嚟噶， 佢咁啱咧，佢剪一笑啦，佢咧啲头发系立到贴晒嘅，因为嗰啲黑人咧，即系佢哋咧就 哦好短嗰啲头， 系啦，唔系佢就唔知， 哇好型喎，其实 分一条边咧，同佢可以你立 gel 咁样啊，贴晒 咁样咯，贴晒头咯， 咁佢就喷啦，哇喷成饼个头。 哇！结咗， 佢落咗啲咩溶胶啊，即系希望可以洗啊佢。 系咯，冇你咁都唔得咩？ 都洗唔到。 唔系嘛，真系劲硬、啊，同你下边嗰个广告劲硬一样啊！ 整蛊啊，摆啲咁嘅嘢喺。 系啊，点解会咁噶？ 系啊，真系匪夷所思啊！冇谂过咧，喺发型屋里出现一个。 哦，佢话佢好似戴咗个头套咁样添啊， 硬晒嘛，因为 哇犀利喎， 头皮。 所以佢即系剪完发之后嗌救命要入急症。 唔系、啊，但系佢哦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土瓜湾乐山道侨裕大厦和侨发大厦受限区域的执法行动今朝早大约10:00完结，截至凌晨2:00，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政府呼吁冇应门嘅三十几户居民睇到政府张贴嘅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并进行检查，以排除病毒喺小区内可能有机会继续传播嘅风险。在这一次的行动中，政府动员多个部门共大约630人安排强制检测并进行执法。则如涌英皇道保利大厦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当局朝早采取执法行动，检查超过110名居民的检测报告，其中25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遭定额罚款5000元，发出强制检测令。執法行動朝早6:45開始，大約9:00結束。民政事務總署、警方和醫療輔助隊參與，人員在大廈出入口核查，是查核住客的檢測證明，並到大廈內抽查。政府明白執法過程可能引起一些居民的不便，希望市民諒解，當局會繼續嚴格執法，受檢人士需要遵從強制檢測公告。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44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事隔6日再次回升至400宗以上，累積有近82000人確診。另外，當地再多4宗死亡病例，累積1486人死亡。新增的確診病例中，社區感染病例有414宗，大部分來自首都圈。韓聯社報道，近期新增病例逐步增加，首都圈的宗教設施、補習班和舞廳等不斷發生零星群組感染，加上春節假期將會有大量人口流動，防疫部門高度警惕疫情反彈。緬甸繼續有民眾示威，反對軍方發動政變。在首都內比都，民眾朝早在大街上遊行，促請軍方釋放國務資政昂山素姬等領袖。幾百名公務員、醫護人員和鐵路工人等響應不合作運動，加入遊行行列。在昨日示威期間，一名女示威者頭部被警員開槍擊中危殆，發起遊行的領袖呼籲民眾不能夠再保持沉默，形容如果由軍方全面接管緬甸，只是會出現更多的流血場面。聯合國駐緬甸辦公室強烈關注，有報導指緬甸安全部隊對示威者使用武力。美国再次促请缅甸军方放弃权力，又说美方将会重新审视对缅甸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晚上雨势减弱，天气清凉，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缓和。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72点，升499点，总成交金额89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26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快手380元，升29.6；腾讯控股765.5元，升25元；美团429.4元，升20.4；阿里巴巴260.8元，升5.2；协鑫新能源系报5毫，跌3仙；盈富基金30.12元，升5.4；小米集团27.8元，升5毫；港交所528元，升13.5；京东集团383元，升16元；保利协鑫能源3.68元，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5，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人民币6.439。 英镑对美元 1.383， 欧元对美元 1.213，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498 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7,0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58美元，卖出18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架坏车。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有坏车，龙尾去到马场附近。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咧就排到去马场附近。咁较早前西隧嘅港岛出口去中环支路嗰条慢线咧，就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西隧港岛出口去中环嗰条支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海丰公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咧亦都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恭喜发财！我私分祝大家情场得意。 我崔杰彤祝大家替结良缘。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唔系同大家拜年，系同大家讲情人节有冇试过嗌交咧？ 系啊，今年情人节喺初三赤口、啊。 我已经谂到啦，你同佢讲 ，B B， 第二朝冇事噶啦。 第二朝初四、啊，初四咁厚面啊。On a Saturday night。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40， 出边仲系落住雨 啊！哦，系啊，大唔大啊？ 大啊！我哋呢個 clubhouse 咧係會聽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嘅聲嘅。 微雨灑玻璃， 微雨喎，一唔係微啦。 係啊，係 大啊嘛，我哋要。 咁都叫煙灰。 中國人咩都咁啊！我個乞衣仔啊，考得好差咁樣嘅。 我微雨啦， 唔想答你呢句。 咁佢話講緊呢條 道出面系微雨啊 嘛。唔系你微雨啊，系我哋个天气微雨啊。 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 百分之 十六度啊，系啊， 十六度做咩？ 又跌咗一度啊？ 系啊，跌咗一度啊。 哦、啊你着唔够衫啊？请问 都讲咗冻噶 啦， 你着咗够衫嘅。 相对湿度百分之九十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啊有啊，讲紧我哋嘅啊农历新年啊，咁几我哋之前啊有啲咩可以做啊？ 例牌嘢啊， 例牌嘢啲咩做啊？或者系啊而家哎呀以前有做，而家冇做啦。 系啊， 或者有冇话一定要买啲咩衫啊？过年啊，做啲咩嘢？欢迎大家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嗰个面书专页嗰度咧留言啦。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好中意，好中意呢啲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呢啲音乐嘅，真系啊！诶，呢啲都系例牌之一嚟嘅。好啦，嗱，后日咧就喺呢个大年初一啦。咁啊，风骚快活人嘅我们的啊，梗系要应下节啦，整翻个咧风骚我们的农历新年例牌二三事咧。嗱，何谓农历新年例牌事咧？其实即系话喺咁多年以嚟啊，我哋咧喺香港咧过农历新年咧，硬系咧惯性地咧见到有啲嘢咧系经常都系喺农历新年嘅呢段时候咧系出现嘅，咁就唔系话即系讲净系你屋企啊或者系你自己嘅个人生活习惯嗰啲，呢一啲系我哋一齐都会系感受到嘅。唔信我逐日逐样同你数啊！首先咧，年三十之前嘅有啲咩例牌嘢咧，梗系嗰啲咁嘅。年宵市场嘅市况啊，再加埋咧嗰一年咧最热卖嘅精品啊，再夹杂埋咧就系总有一啲后生仔女咧喺度叫卖啊，嗰啲咁样嘅景况啊，同埋嗰啲喧闹嘅场面啊，就实有噶啦。啊，尤其是呢一个嘅回归之后添。不过呢啲画面咧，可以话咧嚟到系今年咧就。剩咗好多啦吓，另外第二样咧喺年三十之前嘅例牌嘢咧，就梗系讲下外游避年嘅出入境人潮啊咁，啊不过呢个今年又见唔到啦吓。好啦，咁啊另外如果讲年三十，即系听日呢一个嘅日头同晚上又有啲例牌嘢噶噃，包括一就系咧酒楼年夜饭嘅市道会系点啊咁样。仲有嘅，梗系黄大仙祠争上头柱香嗰个盛况啦。啊，不过今年又冇啦吓。好啦，咁啊，仲有嘅咧就系年宵市场最后冲刺嗰一刻，以及咧第二朝咧，梗系会话俾大家听，弃置咗好多啲咩垃圾喺度啊，嗰啲垃圾场面咧吓。好啦，去到大年初一，有啲咩例牌嘢咧？梗系。第一个新生嘅 BB 抢闸出世啦，喺乜年咁样吓、啊？如果嚟紧咧就系、是、牛年啦。仲有以前就港督，而家咧就特首，佢哋嘅新年贺词啊，啊，仲记得以前咧港英年代的时候嗰啲港督咧，就硬系咧会最后我同内子就祝你哋唔知乜乜乜乜咁样啦吓。咁但係呢去到依家呢就特首呢又有佢自己嘅另外一啲嘅拍摄呀、啊、或者係呀、祝贺嘅花粉嘅。咁睇下呢今年嗰个又会点样下。仲有呢一啲嘅例牌嘢包括咗喺年初一呢就有新春花车巡游啦。咁呢个呢其实係96年开始呢就有㗎啦。不过呢今年就取消咗啦。仲有一样嘢呢就喺年初一呢开始呢你就会觉得好烟闷㗎啦，因为电视台呢就会开始重播嗰啲大 show 啊。呢个例牌到不得了啊。年初二呢就梗係有贺岁烟花啦，係咪，不过今年又取消咗啦。原来贺岁烟花呢係1985年开始呢就係、是、之后就係每年嘅年初二就有呢个烟花啦。咁85年之前呢原来就喺年初一嘅咁样。好啦。去到呢一個嘅年初二，仲有一樣嘢咧係好例牌嘅，就唔知點解次次都係一定要揀嗰間鋪頭嘅，就係、是、咧去上環海味店啊，嗰、那個御龍號啊， 就睇佢哋咧成班伙计咧就食开年饭咧。哇！人家嗰个嘅传统咧，原来喺1967年开始咧就已经系咁噶啦。啊，每年嘅年初二就食开年饭，咁我哋都睇咗好多年咯。仲有一样嘢咧，就年初二咧，大家都一定会记得啦，就系、是、咧，有啲官员会去车公面嗰度求签咧。2003年之前呢就由呢个民政事务局嘅官员去求嘅。咁但係大家知啦，即係自从何志平先生求咗之下签之后啦，咁所以04年开始呢就改由呢乡议局主席呢去负责嘅。咁多呢啲咁样嘅不同日子啊，农历新年呢啲例牌嘢，我只数到年初二咋都咁多。哇，如果听众朋友呢諗到一啲呢仲有啲咩例牌事嘅话，真係欢迎你留言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系、老香港真系，我哋以前有唔同嗰啲例牌嘢咧。头先你讲 好多噶， 系啊， 嗰个上环嗰间海味铺，我真系唔明点解唔可以发掘第二间嘅咧。 系特别系头先你讲求签啊嗰啲咧，你有冇发觉而家例牌咧，每年甚至乎啲报纸咧，仲要专门有几份报纸咧，都系特别咧。为大家求定签嘅， 系啊 系啊，呢几日大家已经见到啦， 啲方向报啊咁啊， 因为已经立咗春，所以可以咁样求签法啦。 但系嗰啲签咧，即系就算你而家冇得验证，因为毕竟要成年先知啦。但系你见佢讲嗰啲签文嘅景象咧，又好似同你 好 道育噶，系同你而家望到嘅景况又真系差唔多，起码可能都系比较啲负面比较多啊，或者可能你就要苦尽啊，就唔知几时金先来啦。 你真系唔知道咧，其实系嗰支签真系咁靓，定系我哋人嗰个思想咧，我哋嗰个心情咧投入咗落去嗰支签嘅嗰啲文字嗰度。 系啊，嗱咁咧，你讲开话呢个叫做香港旧时过年嗰啲咧，嗱我啊掘得再旧啲啊，咁咧我哋揾到咧，即系以前咧老香港嗰五六十年代咧，原来嗰阵时佢哋过年咧有啲嘢同而家咧系冇咗噶啦。 哦，我哋 系冇晒，系啦，系绝对唔会有噶。但系点解冇咧？系、代表一个进步。以前有咧，系代表嗰阵时咧，我哋生活好艰难。嗱，而家咧，譬如我哋话新年咧，但当年咧就话新年咩买新衫啊嗰啲咧，咁而家其实已经唔兴啦。 系啊， 你听日都买新衫，前 日都买新衫，其实 系啦，冇错啦。咁咧，但系佢话原来咧五六十年代嘅香港咧，原来佢哋会喺新年嘅时候咧，会做一样嘢咧，系惠及全民噶。 惠及全民。 系啊，咁咧呢个真系。 是不是祈福啊？ 不是祈福，是跟我们那个呢时代进步有关的。原来就是讲五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呢我们的香港就不是可以呢日日有水的。 我冲凉啊一起。 他就说呢原来。 一起冲凉。 不是啊，即是供水啊。 他 说呢原来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呢，他说试过呢可能是有限制供水啦，譬如说几日供水一次啦这样。咁佢话咧，当年啊，佢有份报纸，1947年啊， 《 工商日报》呢份报纸咧，佢就即系报到单新闻咧，佢就话今日系呢一个咧农历嘅大除夕，咁啊即系讲紧就嚟听日啦，年三晚啦。佢话咧就由年29开始，为咗便利居民咧，决定全天候啊。开放水喉数日，强调咧 水长开， 系啦，强调系日夜完全不停咁样。咁佢话原来呢啲新闻咧，啲报纸一总结翻咧，就发觉原来好多噶。佢话咧五十年代又有啦，63年啊，至到67年期间咧，一路去到60几年咧，原来嗰阵时都全部都系有特别供水日子噶。所以一去到农历年咧。佢哋就會皇恩浩蕩咧，就話全日有水用。 係啦，因為都係 瞓正頭，充翻個靚涼。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佢哋即係好重視咧農曆新年噶嘛。 好笑啊！但你而家諗翻，你冇可能想象到，即係 咩供水，做咩開個通告話有水啊？ 你諗下，如果你同個仔講：阿仔啊，我哋等多幾日咧就可以咧，咩時間都有水用。有冇人理你啊？真係 你講得啱啊，豪仔，而家真係係一個進步嚟嘅。 係啊，嗱，同埋咧有一個咧，由我哋啲舊回憶咧，就我哋而家冇得放炮仗噶嘛。系啦，但当年系有噶，当年放炮仗啊，究竟 五十年代系咪啊？ 系啦，咁原来系会点样嘅咧？佢直情系咧，又系报纸里边咧，佢会有警察通告噶。嗱，当年1950几年嘅时候吓，系啦，啊，而家1952年嘅警方向大家宣布，你哋可以喺年三十嘅晏昼11点，即系夜晚啦， 收到， 系啦，至到咧初一嘅凌晨1点， 系 初一嘅上昼8点至到9点，同埋初一嘅5点至6点都几多， 系啊，分咗几。 几个，但每一次都一个钟头嘅啫。 系啦，每次都系一个钟嘅啫。咁咧，佢就话咧，你可以指定嘅地方咧就放炮仗。咁究竟咩地方咧？ 系啊，咩地方啊？ 系啦，嗱，当年吓。 系等我咩嚟讲 啦？等你嚟咩抌啦？ 系有干立道中啦，皇后大道东啦，坚尼地道啦，柯士甸道、元尼敦道至界限街交界啦。 哇，都好长嘅，其实都 系咯，我想话 都 OK 喎。 系啊，咁所以原来佢就会有呢一个叫做咧，即系播，即系俾你放， 准许放炮仗。 系啦，放炮仗嘅呢一种咁样嘅叫做活动咯，咁样 活动啊。 但系我哋听讲咪话，即系跟住之后咪冇嘅。我原来咧咁睇翻文章咧，就原来2004年咧喺元朗下村咧叫做下村乡咧太平清照咧哦。竟然咧，佢申請話我想放鞭炮咧，係批咗咯。 啊、 但跟住之後，係咪真係冇啊？跟住個個都自己 哦。其實有陣時都一過年啊，就會零零星星都聽到一啲噶啦。 係啊，咁然後啦，仲有一個咧，又係冇可能而家再重播嘅，同我哋廣播行業有關嘅。系啦， 唔通系啲咩敲锣打鼓嗰啲？ 嗱，好似非常接近啦。 敲锣打鼓咩啊？ 佢话咧， 类似咧咩？如果系新历年咧，就有咩礼炮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会唔会农历新年就唔知响咩锣鼓咁咧？ 好接近， 系啊。 其实我哋简单啲得啦。头先你都话啦，响礼炮啊嘛，佢响鞭炮咯。 哦， 原来咧，佢话去到1968年嘅时候咧，有报纸咧就有个大篇幅嘅头版写住咩咧？佢就话响应本报读者嘅建议，咁嗰份报纸《工商日报》啊嘛，增加呢个农历新年嘅热闹气氛，咁会做啲咩咧？我哋隔篱街啊，我哋有台啊，有台咧就会咧喺当年嘅夜晚咧就会新年期间咧就会播放四次，总共有20000响。炮竹录音声带， 即系生意 back， 系啊系啊系啊， 几好几好， 呢个真系笑爆嘴，呢个真系。 几日喎？喺除夕啦， 有气氛啊， 系啊，好正啊。 佢拣时段嘅，喺年三十晚啦，初一啦，初二啦，初七啦，共放四次嘅。 系啊， 真系吉时啊，拣咗啲。 有埋讲个二万声 啊，系啊，因为 点同佢数咧？我个二万八。 系啊，因为原来佢话咧都有历史背景嘅。佢话自从六七暴动之后咧，咁啊即系唔想再通街菠萝爆炸品啊嘛，佢就禁止市民就放炮。咁但又知道咧，我哋中国人咧就好中意有呢啲即系热闹嘅气氛，所以佢就话啦：啊，两害取其轻，我不如我播你啲生意 friend， 俾啲生意 friend 你咯。 系啦，咁然后就会有有呢一个咁样嘅录音带咯。咁啊，反而奇怪，点解我哋即系观台，我哋又唔使播嘅？今年不如转播翻都几好，几好玩、啊。 定系我哋系放烟花啊？ 系啊系啦， 我哋会唔会烟花嘅啫？ 啾啾啾啾啾，系啊！即系嗱，譬如话呢个新年期间就会有呢啲嘢玩啦。咁仲有一个咧， 好得意啊！一个系咪啊？ 系啊，有一个想讲放假嗰、那个、 哦 okay, 好啊， 因为而家咧，我哋咪你都见到呢啲店铺咧就自己决定噶嘛。譬如东主即系新年 岁晚收楼， 岁晚收楼有啲 几时开工噶嘛？ 系啊，有啲好巴闭就即系年初一开始一放啊，放到可能初十启事咁样 啦。所以点解咧？以前咧，即系嗰啲屋企咧，啲妈妈咧咁紧张喺年三十晚之前咧，即系新年之前咧，系整定啦、买定啦、储定啦啲粮饷啦，因为好多嗰啲食肆啊，或者系嗰啲干货啊、超市等等，以前士多嗰啲啦，十几先开噶嘛，咁所以我做十几日冇嘢买喎。 我谂近呢二三十年都 冇呢支歌唱。好啦，咁佢话咧，原来当年咧又讲50年代咧吓，佢话咧你想唔想象到我哋而家香港咧？会有一啲联合声明咧，系新年期间发出嘅 联 合 声 明 系 咯， 系啦，犀利啦，系咪先？好敏感啊，而家真系四大联合声明， 边四大咧？请问 四大 系粥粉面粉 定系梅兰菊粥？ 四大百货公司， 四大百货公司 做咩 啊？ 系啊，听下， 其实有啲咧 可以合谋定价。 嗱，你不如你先估下边四大先啦。 50年代啊？ 50年代。 大大公司。 大冇大大， 未有大大啊， 系啊，冇啊， 余 华都冇喎、啊，系啊、哦，因为嗰个可能当国货，我唔知啦。 嗰啲名字会唔会系我哋而家都冇噶啦？ 有两间绝对有，有两间就真系冇乜听过啦。 有冇永安啊？ 唔好有大鱼啦， 大丸啊， 哦，大丸系嘛？冇啊，冇啦，有永安。 有永安， 有永安， 有先 师啦，咁有先师，中两间，系啦， 好叻噶， 系啦， 另外两间咧，即系我年纪轻未听过，一间叫做大新， 大新， 哇， 系啦，银行我听过，另一间叫中华百货， 哦， 真系又系唔识喎。咁啊，但系重点系咧，呢四大百货公司咧喺五十年代咧，佢哋曾经登报纸咧，发出一个联合声明。个声明系写啲咩咧？就系、是。农历岁晚延长营业时间及春节假期联合公布，我哋咧就将会喺咧呢个咧叫做年廿九咧，我哋就会咧八点就收市啦。咁然后咧除夕咧又系八点半收市啦。 哦，即系公布佢哋嘅营业时间。 系啦，然后咧我哋仲会喺咧年廿七至到年廿九咧就期间咧就话咩休业三天，咁咧就四大百货公司启示咁样。喂，你谂下。而家边可能你会见到，譬如话咩吉之佬啊，可能会同埋当咁样同你嚟个联合声明，唔会有噶嘛。但嗰阵时好搞笑噶，佢哋就会即系话俾大家听，我哋呢几间百货公司咧、就会有咁样嘅假期安排，等大家多多留意。 究竟系代表佢哋四间好关系友好啊，定系代表佢哋咧都系各怀鬼胎，所以咧就嗱，我夹住你啊，你啊夹住佢啊，咁样咧。 我谂其中一样咧，可能就系佢哋当时唔多百货公司。可能就是分分钟就得呢四间嘅啫，咁佢哋影响又大，可能好似阿田话斋咧，喂你哋嘅营业时间咧就影响小市民啲即系营生啊嘛，咁可能佢哋真系变咗好似一种社会责任感咁样咧、就话俾你听，嗱我哋决定咗而家会做一啲咁样嘅决定啦， 好似尾班车咁啊。 喂喂，我想讲下啲听众嘅留言 好嘛，好啊你讲。 咁咧系啦，即系阿 Cam Lan 妈咧就话佢记得细个咧每一年咧年初一咧嘅半夜啊，咁咧即系话可能年三十晚，跟住去假设年初一，佢话咧。十二点咧就开饭噶啦， 系 啊，食即系食嗰个系真系啊！佢即系由旧年食到今年啦，可能即系话个寓意好啦。佢咧仲要有好多送菜，大鱼大肉嘅， 哇咁特别噶！ 后来咧先至去到年初二嘅开年饭啦，咁亦都相当丰富嘅，代表丰衣足食咁样咯。咁啊，另外咧，阿 Janice 咧就话啦，佢食记得细个咧，有小朋友咧，逐家逐户咧拍门咧，财神啦，财神啦， 有啊， 跟住咧就有 舞龙 舞狮咧就上门咧、小炮仗啊嗰啲。 系， 我都试过啊，其实 你试过咩啊？ 即系跟埋啲街童咧，攞个嗰啲纸皮咧扮纸皮盒啊，扮醒狮啊， 跟住就去斗利是啊。 诶，系啊系啊。 阿 Keith 咧就话啦，阿 Keith 就话咧，因为细个啊嘅时候咧，嗰啲长辈咧唔俾啊佢哋年初一扫地啊，但咧瞓喺地下，咁佢话佢哋嗰时瞓地下噶嘛。咁污糟点瞓咧？咁所以咧，逢年初日咧，佢就特登咧开个吸尘机出嚟用。平时咧系用扫地嘅，好少用吸尘机嘅，所以唔知买嚟做乜。 咁搞笑！ 咁佢系咪用？因为用吸尘机就代表吸财啊？ 嗱，佢就话唔用扫地，因为扫走啊嘛，话惊嘅。咁所以佢又开吸尘机咯， 就可以吸财啦。 搞笑啊！真系。 系啊，喂，嗱，呢度仲有一啲咧，就系、是、以前嘅新春自助餐价咯。 新春自助餐、啊， 1968年半老大酒店新春， 已经兴食自助餐 嘅，系啦，有呢个叫做半老酒店嘅丰富新年自助餐，只系需要消费15元就得啦。 哇、哦，有冇写啲菜式噶？ 我、有噶，佢都继续有呢、這、一个睇下先啊，半老 鲍鱼啊， 鲍鱼啊，半老半老哥我就冇写出嚟，但系咧佢就话当时咧其实有好多嗰啲叫做大蚝豉咧，就每斤就卖16元。大包翅咧就半磅12元，咁、当年嘅海味铺咧亦都有五宝海味盒啊，五种名贵海味咧都系14元啫咁样。 哇！但系想当年，讲紧嘅咩年代啊？ 1968年咯， 1960几年 咯，咁样 食碗粥都系吓，讲紧一毫子嘅豆领咁啊。 同埋你知唔知咧？嗰阵时原来咧医馆啊，医院咧，佢哋都放假噶新年。 新年放假点啊？ 佢哋原来当年咧，又系睇翻咧，公立医局啦，佢哋嗰阵时候公立医局同埋诊所咧，佢哋会喺年初一至年初四咧会休息3日半噶。 哦， 系啊，甚至乎话咧，私人医生咧都会有例假3天。不过咧，佢就话唔系硬性规定嘅，即系如果你好想继续服务市民咧，你可以照开嘅，但系你可以享受呢个叫医生假期咯。但系而家我哋。你谂下急症室年中24无休咁样噶嘛？ 即系话知你边一日啦，系咪？ 系啊，所以你睇翻呢度咁多嗰啲老乡。 反而头先阿猴仔你讲呢啲咧，就真系唔系例牌啦，我哋都冇经历过。 冇啊冇啊，但如果我哋可以经历翻即系当年呢啲例牌咧，而家我哋点解会变咗例外咧？进步咗啊！ 一定系啊， 真系 进步 咗啊！ 进步，所以真系唔同啲。 但系阿台长可唔可以运用你嘅影响力？我哋都播翻呢个新春放炮仗声带啊！ 好容易啫， 好嘛？ 我都有呢个生意 back 噶。 系啊，嗱、 啊， 你揾个节目时段斋播， 播几秒都好啊。 诶，唔系，我哋年初一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入遊行的行列。在昨日的示威期間，一名女示威者頭部被警員開槍擊中危殆。發起遊行的領袖呼籲民眾不可以再保持沉默，形容如果由軍方全面接管緬甸，只是會出現更多的流血場面。聯合國駐緬甸辦公室表示，強烈關注有報道指緬甸安全部隊對示威者使用武力。美國再次促請緬甸軍方放棄權力，又說美方將會重新審視對緬甸的援助。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影響該區的一道雨帶正向東移動，預料會在今晚移離珠江口一帶。本港今早普遍錄得10至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雨，天气清凉，今晚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11点，升535点，总成交金额9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26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67.5，升27蚊；快手380蚊，升29.4；美团431.6，升22.6；阿里巴巴262.4，升7蚊；小米集团27.75，升4.5；盈富基金30.16，升5.8；协鑫新能源系报4.9，跌4仙。港交所529.5，升15蚊；京东集团384蚊，升17蚊；保利协鑫能源3.68，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718，瑞士法郎8.697，澳元6.003，加元6.107，新西兰元5.612，欧元9.4028。每百日元兑港元7.4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89点，跌16点。港金现价报170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76美元，卖出184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而家咧影响到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排到渡船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翻去红棉路挤塞，咁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马斯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啦，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另外，丁九桥嘅车速限制咧都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揸车朋友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哇，好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等家有爱种嘅 Lu 煮翻味。金碧玉带俾屋企人食啦，即系西兰花炒带子啊！咁啊，结咗婚两年咧，听得最多嘅咧就系几时生 B 啊！咁如果牛年啊，你都想屋企添新成员嘅话咧，就齐齐煮炒带子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二台通识六十秒。 跌伤咧系幼儿咧开始学行路之后经常性都会见到嘅意外嚟噶噃。 嗱，要避免小朋友跌伤啦，屋企首先咧要保持齐整，唔好将玩具啊、杂物啊随处乱放，减少踩到杂物跣低嘅机会。 仲有啊，电线都要收好，唔好散落去墙边啊、柜边啊咁样，因为小朋友咧成日都会周围行噶嘛，好容易棘到，甚至乎咧就会将啲电器由高处扯落嚟整伤自己噶。 嗱，一啲咧有尖角嘅家私角位啦，可以加装角位防撞胶噶，仲要确保啲杂物柜啊、书柜啊、鞋柜等等咧系稳固，以防佢哋翻侧啊！ 万一小朋友真系意外跌倒嘅话咧，家长都一定要保持镇定，检查一下小朋友嘅状况。 冇错，如果受伤严重又或者系有怀疑嘅咧，就应该立即带小朋友去求医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十分过啲啦，咁啊继续十六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4%噶，应该出边 冇咗强力季候风啦， 冇咗强力季候风，不过都系即系劲大风啊吓。喂嗱，有一单新闻咧，其实头先阿田都讲开啦，不如就 up 咗呢单先啦。咁咧佢就系同呢一个咧又系上 Zoom 嘅出事实录有关嘅，系啦。不过今次都几好笑嘅，即系话说咧，有个新加坡嘅老师咧，佢哋就自己都要即系有啲摇佢上堂啦咁样。 即系佢同咧，我觉得佢可以咁样形容咧，就系、是、呢个 case。同嗰啲你打打下字咧，即系打打下 冇 save 到， 冇 save 到，嘣一声，跟住轻机， 冇 save 到有关啫嘛，系啊，即系好似阿彭仔，你哋几个成日喺度开单咧，出咗咁滞，而家揿个 print 啊，揿个 save 咧，哦冇晒， 唔记得揿 print 唔紧要啊，唔记得揿 save， 乜都冇晒咁样， 乜都冇晒， 系啦，但系 之前是度了成几个钟头 的。是啦冇晒啦。咁他做什么呢， 那你个教授点呢，新加坡的教 授。是啦，那他条片很短的，影住呢就新加坡的教授呢，他就在个 Zoom 那里。咁然后就说啦，好啦，咁我讲嘅系咁多咯，咁、我哋就你哋同学冇啲咩问题咁样。咁然后呢个时候呢就有个同学呢就做啦，话教授，其实头先呢你就瞄咗你个咪呢就两个钟头。是啦，我哋一路都听唔到你讲嘢。 跟住个教授个样咧系点啊？ 教授个样咧系点样嘅咧？嗱，即系华人面孔啦，咁然后就肥嘟嘟咯，戴眼镜咧一条线咧，我会咁形容啊，佢似一个咧刘南光咁嘅样啊，系啊，你想就系刘南 眯埋对眼咁， 系啦，好得意啊， 好痛苦咁嘅样， 咁然后咧佢仲要有层次噶，我睇咗佢嗰个片咧，佢有层次嘅，佢第一咧佢先一听到人哋同佢讲话，教授你我瞄咗个咪两个钟啊， 跟住佢就 唔 好 玩啦，吓，佢话。你咩意思啊？我教授你瞄咗个麦啊？佢话几时开始话？佢话 两 个钟，唔系佢系咁讲嘅。佢话6:08开始咁样，跟住教授望一望自己，而家8:00啦。跟住佢就话吓，然后佢再问，佢就再 confirm 一次。咁你哋听咗几耐啊？即系咁，然后嗰个老学生咧都好唔好意思噶嘛。我哋头两分钟听完之后，跟住听唔到嘢啦。 系啊， 系啦。然后咧，跟住重点嚟啦，做喜剧之王一样啊。 嗰、那个教授即刻个反应咧，就系不停喺度咧倒抽一口凉气，佢不停喺度， 即系喘气咁啊！ 佢不停喘气，然后仲要咧只眼咧完全你见到一种绝望啦，佢一种想死嘅眼神， 好似孙悟空咁样，哎呀！ 佢但佢好正喎，佢冇大吵大闹啦，冇喊叫啦，冇任何激动嘅表情啦，冇闹人啦，无论系闹自己定闹边个啦，佢咩表情咩反应都冇过，佢就净系不停喺度。 好嬲，唔知点反应、 然后过咗两三秒之后，佢就话 OK， 佢耷低头，然后就讲咗个 OK， 咁啊，我下次搵时间再补过啦，咁样。哇，跟住大家就好震撼啦！ 头先佢嗰个咧系抒发佢自己头先嗰两个钟头， 好有层次啊，嗰个 系啊。 好啦，第二日疑点又嚟啦，但好多人都问啦， 解同学提佢啊！ 系啦，系啦，咁究竟系咪真系冇提佢咧？原来唔系 嘅，其实有提嘅， 系有提佢嘅，唔系点样咧？因为咧，我睇翻咧，佢条片下边咧，有人就掟咗有留言啦，有咧有个学生就话啦，我系事主之一，就 系、 是、现场咧，佢话其中一个学生嚟嘅，佢话咧，我哋用咗咧所有可以嘅方法咧，喺嗰两个钟里边咧，冇停过咁通知佢，包括咩咧？不停用自己嗰、那个电脑设备里面不停 say hi 啦，讲嘢啦，同佢挥手啦，佢完全冇反应，听都听唔到啦。点解呢？原来佢话因为个教授呢 好专注， 唔系佢用咗 iPad 嚟讲嘢。咁原来佢话咧，佢话喺个设备上面咧，佢话佢见唔到有任何人咧俾任何动作佢。 系、如果电脑就 系 可以。个、电 脑好似话多啲，我后来见到有啲人都咁讲，佢就用 iPad。咁啊，知其一啦。第二，佢话咧亦都有啲学生咧好醒水噶啦， 举牌咯。 唔系，但佢冇望过嗰度啊！ 系啊，佢冇望， 佢净系望 隔嘅。 佢好似话净系自己望住个 iPad 系咁喺度讲嘢咧。佢话呢两个钟里边咧，就有人试过去打电话，沟通唔到。佢话有人试过打电话俾呢个教授，冇人听。 因为佢可能上堂专注佢，所以熄咗个电话。 佢后来先知咧，原来话呢个教授咧将个电话摆咗落咧另一间房度，佢屋企啊嘛。 专注啊！ 系啦，佢话呢两个钟里边咧，佢话佢哋冇一个停，全部人咧都用所有方法通知佢。所以咧， 其实同学同教授佢喺边度？佢喺自己屋企， 应该系自己屋企啊，喺自己屋企啊，系啊。 原来佢自己屋企，佢又住宿舍嘅，同学又住宿舍，咁好行过去个房嗰度敲门。 如果系就好啦，真系。 我原来系咁样，喂，咁真系呢个梗系个警醒嚟喎。 系啊， 同其他老板咧或者员工讲 啊，佢真系 真八组之余咧，就系、是、最惨就系话，原来佢对住个 iPad 咧系唔使见到同学嘅、 平板啦， 系见唔到个同学嘅咁。其实都是一个弊处来的。 会不会其实呢是讲紧教授呢他用平板来到做那个他的 notes 或者他的教学用具呢他就望住个平板来到去讲他那些的讲义啊等等。所以就没有理到个电脑呢因为他都有个cam 影住佢咁， 系咯，我上先话啦。 但系佢唔开 cam 啊。 佢既然有个镜头影住佢，点解会睇唔到同学仔咧？ 所以 我 怀疑咧，佢话教授太专注喺用嗰个 iPad 啊，嗰个平板咧，我怀疑佢系用个平板嚟做。嗰、那個教材啊， 係啊， 喺裏邊望住， 但兩個鐘喎、 啊， 講緊兩個鐘，其實咧老師唔係話某程度可能間唔中就話啊，同學你有啲咩唔明啊，請舉手啊，或者自然處理問翻同學反應噶嘛， 有個小小憂啊， 不過可能好多時啲學生咧佢都係冇嘢冇嘢啊，個個都話識噶，冇個個都唔理佢噶嘛。 係啊，嗱呢度咧嗰個留言我先睇翻咧，佢話啦，我就係其中一個學生，咁咧個事情係咁發生嘅，六點鐘上堂，佢瞄咗自己個麥咧6:08。即系得八分钟听到嘢啫，咁咧佢话咧学生用咗所有方法咧去吸引佢注意啦，包括咧就打电话，佢话 even calling his phone number， 不过咧佢都冇反应啦，佢继续做啦，然后佢话咧大家要留意啊，其实咧佢话所有学生咧嗰度有超过20个学生咧，佢话佢哋就呆坐喺度咧，但系非常有耐性地两个钟都冇走到， 哎呀， 佢哋 系 啦。其实系调翻转，大家要赞咧，就系话佢用咗两个钟头咧，都系瞄紧咧，冇嘢听咧，但佢哋都冇走到啊！ 大学生嚟嘅，佢哋真系好乖喎。 系啦，佢话佢哋都冇走到，咁然后咧，佢就话：如果你奇怪点解呢个 professor 咧听唔到我哋咧，佢话因为佢用紧咧，佢成个用紧个 pad 咧嚟做成个堂，佢话可能你会预计咧就系、是。佢有啲咧，可能係 set up 上面嘅錯誤咧，令到佢冇辦法睇到。佢話咧，經過呢一次之後咧，原來佢哋事後有溝通啦。佢話咧，佢會將咧佢個電話咧就擺喺佢自己身邊， 咁 咧萬一有事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咧即刻有呢個所謂緊急。 即系咁巧个电话又唔喺身边，嗬？ 系啊， 我咪就话佢太过，可能就系话我唔想有任何电话干扰啲小细蚊仔上堂啊，即系教学生上堂，佢好专业啊，老师， 好好笑啊，真系。 你估咧，如果佢哋班同学咧，二十个同学咧，佢哋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不如选择大家一齐离开咧，咁嗰个教授会唔会发现容易啲发现啲冇人？ 唔系啊，我相信都冇啊，因为教授唔会望，佢望唔到个 mon 咯。 因为啲人走晒，会唔会弹啲 notice 出嚟噶？ 哦，原来咁样啊！我哋即刻有听众补充咧，佢话点解佢用 pad 咧有呢个问题咧？佢话原来如果你用呢个 pad 咧，你仲要zoom 咗做全个屏幕咧，即 系 譬如你放大， 系啊系啊，明白。 你睇唔到其他 user。所以咧，就算嗰啲學生咧舉牌咧，佢又佢望唔到啊嘛， 因為 佢 淨係望到自己。 佢原來淨係開咗個畫面，就淨係望到自己咁樣、 哦， 所以就變咗勁搞笑啦。 如果佢開嗰、那個 zoom 嘅時候咧，佢唔係淨係望自己，又望到其他，起碼都望喂，大家齊心喺度舉牌啊！ 老老實實咧，我哋依家都係用緊 zoom 啦，阿彭仔同阿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嘅溝通，我都見到你又見到我啦。 其實係要有咁樣咯，起碼都。 即係好彩，好彩就要望到咯。所以後來有啲人都話咧，驚一事長一智咧。 真係啊，喂，真係唔好再觸犯呢、這個新加坡國立大學嘅教授咁樣。 所以佢話咧有個好好嘅方法係咩咧？佢話咧嗱無論你係咪用緊視像嘅教學咧，佢話呢個方法都啱用嘅，就係咩咧？當一個鐘嘅課程啦。每十分钟咧，你都问对方一个问题。 系啊，同学，或者点名？ 系啦，嗱，你谂下，系咪好合理？ 系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头先我讲嘅，你可唔可以讲？ 即系你正常老师上堂或者你话我哋出去讲 talk 都系噶。你为咗唔好瞌眼瞓同埋太闷咧，你大概讲十分钟，你都要话好啦。有冇同学可以讲翻头先我噏咗啲咩嘢啊？咁样，佢话咧，如果老师用呢个方法咧，咁你咪最多瞄咗十分钟咯。 系、 啊，你问完之后，不过唔系，我惊咁。如果咧老师问，好啦，有冇人有问题啊？咁佢问问题，大家听唔到噶嘛？ 三二一， 冇人有反应，跟住老师就话：都知道你哋噶啦，问亲问题都一定冇问题噶啦。 就以为嗰只 咁又冇事啦，真系。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收秋。 迎春花就唔使花住啦吓，呢、這个咧就系、是、今年呢一个群星大集合啊，风行五星贺新年啊吓， 系 犀利喎， 谢谢啊， 系啊，有卢云娜啦、李隆基啦、叶振棠啦、方依琪啦，同埋欧顺熙噶吓。 OK， 有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咧就系、是、揾我哋嘅猜猜我是谁啊，今日咧我哋咧个题目就系、是。古祝福语， 祝福语啊，系、 哦、 啊， 系个新年、 啊，系啊，顺便将我哋嗰啲挥春嘅祝福语都送埋俾你， 好、 啊，系啊， 真系唔客气地，我哋又送我哋，诶、哎，琴日喺度写嘅， 我哋叫 墨宝啊，我哋叫唔知丑， 其实就真系一千零一张嘅啫，真系冇重复嘅，就算重复嘅咧，都系唔一样嘅。 啊，系咁又 系啊， 我哋咪 张都系诶语别不同， 独一无二啊， 系啊，所以你都可以即系嚟呢度高兴下 啦。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你出题目俾考我哋都得噶，讲紧祝福语，新年嘅祝福语。OK， 好。 系啊，嗱 ，OK， 嗱，咁咧承接住头先呢一个教学嘅题目啊，咁咧而家台湾咧又有啲咧叫做诶考到咧大学生都唔识答嘅小学数学题。 哦，数学 系啦，又系好好玩嘅。 小学都小学题目都唔识答。 小学系啦，小学题目都唔识答。咁亦都好多人就话咧，其实究竟呢种数学题咧，究竟系考紧佢乜嘢嘅咧？咁样嗱，咁啊，俾个俾条题目你玩下。 嗯。 咁嗱，佢就有个时钟嘅。你要有个图画喺度，有时钟啦。咁我哋正常嘅，你见到个时钟啦，有晒一至十二嘅，即系每一个 number 都有晒嘅。佢唔系嗰啲简化版啦。好啦，咁啊，其中一个时钟喺度啦。咁然后咧，隔篱咧就有三条题目啦。咁第一个题目就写住四，跟住咧就系八、十二、六。 四、八、 十二、六，四个数目字，然后就问你等于乜嘢？ 四、八、十二、六啊。 等于乜嘢？系啦。咁然后咧，第二条咧就问十一、一、六等于乜嘢？ 十一。一 六等于乜嘢？第三条就系十一一七五等于乜嘢？又系四个数目字。 七五等于乜嘢？ 系啦，同个时钟有关嘅，同个时钟有关嘅。 我知十一一七五系 X， 十一一六咧就系 Y， 四八十二六啊，四八十二六就系唔知啦呢、這个。 错，三个答案都系数目字嚟嘅。 三个答案都系 最后 都系 数目字，但系我怀疑你个方向有啲接近嘅。 因为我睇下佢嗰个点咧，即系嗰个喺个钟里面。 冇错啊，有啲慧根。 系啊， 但系你出嚟个数字点解你唔同嘅？嗱，第一条我哋就二新啦，原来呢个答案咧分别系四七四七二。 咩叫四七？ 第一条嘅答案数目字加埋咧四八十二六啦，第一个答案系个四字。点解咧？因为咧佢就话啦，你将咧顺序咧将呢个时钟里边嘅数目字串起嚟啦。譬如头先第一个咧，就系话四八十二六啦，佢就由四开始咧打横咧就画去个八字嗰度，然后咧又由咧八点咧就射去十二点，咁啊即系变咗一个斜角啦。咁然后十二点咧动落个六度咧， 佢系将佢连埋， 连埋一条线就变成一个四字。 然之后喺个图形上边系一个四字， 冇错，系个四字。 咁好啦，一十一六咪 Y 咯， 十一六十一啦，一同埋六咧系七啊。 十一年去一， 十一年去一打横，然后由个一字打斜，然后个六字， 我都冇错， 点解？ 我系用个中间中轴位咯，即系我将 个七字， 将十一去拉到中间位， 去翻个五字。 你无端端用个中轴位啊嘛？咁十一一七五咧就系个二字咯，系个二字，因为其实佢讲到明系数学题嚟噶嘛，咁所有答案一定系数目嚟嘅咁样。 哦，咁我英文我觉得自己都冇错。 咁又系啦，系啦，人哋而家问紧你嗰个 呢个 IQ 题， 好搞笑变咗 IQ 题。好啦，如果你话咧你中意英文啊嘛，得冇问题。呢一条就系咁样嘅 ，kick c a k e kick 啊， 系 等于三一一五， 系 三一一一五三个一嘅吓，嚟多次啊 kick。k 等于三一一一五， 系， 跟住 t e a t 就等于二零五一， 系， 然后 i c e 等于乜嘢咧 ？i c e 啊， 我真系咧想死啊，真系， 等等啊， 啲咩题目嚟嘅咧，真系完全谂唔明。 i c e 等于乜嘢？三啦 ，e 即系零定五咧，究竟系咪啊？近唔近啊？ 似喎，近喎，近喎，近喎，近喎。 三系咪有咪有三字啊？ 近喎，有。 咁 九三五 中咗，叻仔，请解释，帮我哋解释俾朋友听。 你数翻 A、B、C，A 系一 ，B B 是二 ，C 是三，即系第几粒？ 即系 I 咧就系第九个英文字母、oh, okay. ，C 咧就系第三个英文字母，因为 A B C 啊嘛。咁、oh, okay. E 咧就 A B C D E。哎呀，好叻啊！ 我唔觉得好喎、 啊。系啊，嗱呢、這个就系佢嘅题目咯。 喂，咁问题系佢考咩噶？突然间呢啲逻 辑咯， 佢系数学题嚟噶。 呢个逻辑嚟噶啫，推理嚟噶。 小六嘅时候考嗰啲啦， 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佢话难怪咧，啲家长望住就话点啊？你系一条数学题。咁啊，都啱嘅，数学讲逻辑嘅，咁但系呢一种逻辑究竟又点样可以应用到咧？ 估唔到大学生去吓，诶、有啲难到佢喎。 喂，难到啊！我真系唔明啊吓。喂，但我再呼吁电话号码啦吓。 系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12:30之后咧就会玩猜猜我是谁啊咩？ 将我哋嘅电话号码转做英文咧、 啊。你嚟转啦，你嚟转啦，一只 A 啦，八嚟 E 啦，A E， 转头话你听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土瓜湾乐山道侨裕大厦同侨发大厦受限区域的执法行动，今朝早大约10:00完结。截至凌晨2:00，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呼吁冇应门的30多户居民，见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并进行检查，以排除病毒在小区内可能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在这一次的行动中，政府动员多个部门共大约630人，安排强制检测并进行执法。鲗鱼涌英皇道保利大厦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当局朝早采取执法行动，检查超过110名居民的检测报告，其中25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遭定额罚款5000元，发出强制检测令。执法行动朝早6:45开始，大约9:00结束。民政事务总署、警方同医疗辅助队参与，人员在大厦出入口查核住客的检测证明，并到大厦内抽查。政府明白执法过程可能引起一些居民的不满，希望市民谅解。当局会继续严格执法，受检人士需要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缅甸继续有民众示威，反对军方发动政变。在首都内比都，民众朝早在大街上游行，促请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领袖。几百名公务员、医护人员和铁路工人等响应不合作运动，加入游行行列。在昨日的示威期间，一名女示威者头部被警员开枪击中危殆。发起游行的领袖呼吁民众不能够再保持沉默，形容如果由军方全面接管缅甸，只是会出现更多的流血场面。联合国驻缅甸办公室表示，强烈关注有报道指缅甸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武力。美国再次促请缅甸军方放弃权力，又说美方将会重新审视对缅甸的援助。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男子怀疑对医疗服务不满，在一间诊所内开枪，导致一人死亡、4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警方到场之后拘捕一名67岁男子，又在现场发现可疑装置，正是进行调查。当局说未确定疑犯开枪动机，但执法人员由2003年起曾经多次与疑犯有接触，对方早前曾经对医疗服务表达不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雨，天气清凉，今晚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88点，升512点，总成交金额98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26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65.5元，升25元；快手380元，升29.4元；美团431.8元，升22.8元；阿里巴巴261.8元，升6.4元；小米集团27.8元，升5毫；盈富基金30.14元，升5.6元；协鑫新能源系报4.9元，跌4仙；港交所530元，升15.5元；京东集团384.4元，升17.4元；保利协鑫能源3.65元，系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7，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19,489点，跌16点。港金现价报17,0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01美元，卖出1,84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施主话佢望下得噶啦。因为他已经心如止水。 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MV 入面出现咗两对恋人嘅四角恋故事，去演绎歌词入面俗世中男女间嘅爱情角力。而 Eason 呢，就以旁观说书人嘅身份出现，淡淡然咁样唱出求其爱嘅苦思。作曲编曲林家谦，填词小黑，监制陈奕迅、林家谦。 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憾。 今个星期重新带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陈奕迅《是但求其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亲爱的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喂，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今日我哋嘅猜猜我是谁咧？我哋基本上就系同你玩呢个新年祝福语嘅竞猜。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1，你考翻我哋都无人欢迎。 最紧要就系如果系答啱嘅朋友，哇，嗰份大礼真系不得了啦！ 我都觉得系， 独一无二嘅， 证明你哋真系 永远值得珍藏 啊！如果你咁拎出嚟嘅，都系一种勇气嘅表现嚟噶吓。冇错啦，咁我哋18723881啦，我哋听讲咧，今日就比较。多小朋友啊， 系咩？ 喂，我哋欢迎小朋友，你打电话嚟考我哋啊！ 考翻啲新年祝福语啊！ 系啊，即系考翻我哋啊！嗱，如果你考我哋嘅话，你出题目嘅有两张， 即系人哋咁想要， 张挥出。 即系如果系反客为主嗰啲有两张， 系啊， 我哋亲手写嘅挥出。 好啊，好啊，好啊！希望你唔介意啦，系啊。 三张咧，不如 咁又冇咁多。 但系我想话咧，唔好意思，如果今日寄即系尽快即刻寄咧，都未必听日收到。 系我谂都唔紧要嘅，你哋都系珍藏噶啦。 十月都系大年事啊，有心唔怕迟。 系啦，你估真系会贴出门口啊？我想咧，佢哋如果攞啲挥春咧，都系我嚟教啲细路。 嗱， 细个咧唔用力写，用功写字咧，就好似哥哥姐姐咁噶啦。 哥哥好咯，唔关姐姐事啊。 系姐姐写得好靓真啊。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1，你系边个啊 ？Hello， 阿子轩啊。 子轩，你好。 子轩， 系咪子轩啊？系、哎、呀，你行近啲个电话得唔得啊？ 唔系啊，你唔好你拎起个电话，你唔好用个 speaker phone 好冇？ 系用电话筒讲， 因为佢要爸爸妈妈都听住可能。 哦， 你惊我哋呃你咧，子轩啊，讲你银行户口 number 俾我听啊。 喂 ，Hello， 子轩， 系啊，系你都要翻嚟噶，子轩，你喺边啊？ 系呢度啊。 好啦，咁你有冇题目想考我哋啊？ 冇 啊！咁你系咪想我哋问你啊？ 同边个玩啊？ 你问边个啊？ 嗯， 系你完全好窒波，子轩。 系咯，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而家终于听到啦！ 听到咯！ 你系边个啊？ 佢妈妈。 系咯， 子轩妈妈。 子轩妈妈。 系啊，即系用，因为嗰个 speaker phone 听唔到啊， 听唔到啊，系啊。 咁而家 OK 嘛？ 而家就好 OK 啦。咁会唔会你同佢玩啊？同我哋。 哦，好啊，好啊，一齐玩， 一齐玩咯。好啦，你想拣边个啊？桂花田、程振鹏定曾志豪啊？ 猴仔， 猴仔，好啦。咁咧呢句新年祝福语咧，你经常都会听到噶啦。佢咧个寓意系咩咧？就是、希望你啊，你咧就每一年咧都有得剩噶噃，每年咧都仲有好多可以留翻低，就每一次个冇晒咁样。 嗯年年有余， 好、 哎、 就 系 每年有。 真的 你有冇？你几时用过啊？妈妈有冇同你讲过啊？有冇啊？ 冇 讲 过。 冇啊？你而家可以，老师都会同你讲噶。佢就子轩啊，我哋啲功课咧年年有余吓。 择过年。 嗱， 啊，年年仲有。 年年仲有系啊，年年仲有功课做啊！ 嗱，我希望咧你喺度，虽然咧我哋星期五先大年初一啦，咁我哋喺度咧预祝各位咧，你讲呢句祝福语啊，好冇？ 系啊，祝福下我哋啊！ 祝你哋年年有余， 好嘢！多谢年年有余，多谢你子轩，亦都多谢子轩妈妈，你哋都要新年快乐，好冇？多谢晒，拜拜。 咁佢系有呢、這、一个恭喜发财嘅， 独一无二啊，独一无二啊，挥春 系啊，丰收挥春 系啊，丰收。人哋咧而家咪兴嗰啲啤酒咧叫手工啤啊嘛， 啊系， 咁、 啊、 我哋都系手工春咯。 系啊，挥得 手工挥啊、 哦、，sorry， 手工挥、 啊，用手寫用手 手 工挥定挥。 好啦，第二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我系叫骆驼啊。 你叫骆驼啊？ 嗯 ，Hello 啊，我哋有花田同埋振鹏啊， 仲有啊系， 仲有志豪啊， 志豪都喺度，志豪 桂花田姐姐， 好 啊，桂花田啊， 好似冇桂花田姐姐，得依依啫， 同沈沈， 咁我拣桂花田依依， 好啊， 好啊， 依依不舍真系， 你叫骆驼系咪啊？ 系啊， 系啊， 好啦，咁啊嗱呢， 骆驼系男仔定女仔啊？ 男仔， 男仔，我都听得出噶啦， 系啊，咁啊有嗱阿骆驼。咁咧呢首诶呢一个挥春咧，其实系一个咧好著名、好出名嘅歌手嘅一首歌嘅歌曲名嚟嘅喎。 哎呀， 系啊，咁咧就佢虽然有四个字，但系咧佢有一个字系重复嘅。 哦， 好，好冇？好啦，好简单嘅啫。 系系系。 步步高升。 唔系。 有两个字是一样的。 是啊，但是他是歌手的歌来的。 是啊，是一个 女歌手。 前辈级的歌手。 女歌手。 是不是合唱的 单唱的。 单唱。 他一唱。 单 唱 了。单唱。他一唱。 很多时候有很多。 大家都会合唱的。 很多时候人都会说哎呀其实除了新年其实任何一些喜庆的时候人都会问他。 我知道我知 道。是啦。仲要咧，啲人系唔会直接叫佢个歌名噶，佢哋会改咗咧，就叫做有请 大吉大利。 嗱，我俾个提示你啊， 唔系啊，有个字系重复 重复噶， 咁咪重复个大字咯， 黐住重复嘅 叠字啊，你要咁样叠字。 系 咁，我哋通常就会话咧有请小凤姐噶。 小凤姐， 知唔知边个小凤姐？ 唔知 道，唔知 道 啊， 唔知。 咁、哎、你问下妈妈， 你有冇 妈妈唔喺度？ 妈妈唔喺度，爸爸咧？哎呀惨啦，独留儿童在家中喎、 啊。佢有姐姐嘅话， 系 咁讲啦。 我系妈妈。 哦 ，OK， 咁啊， 冇啊，姐姐就啦，系啊。 咁样啊，好难俾 tips 嘅。 走。 哦，咁啦，不如我 佢系一个卡通动物嚟噶， 系一只动物嚟嘅。 你有冇听过灰太狼啊？ 有。 个灰太 狼 系咩嚟噶？ 唔系啊，佢仲有个 friend 噶嘛？灰太狼 friend 叫咩名啊？ 喜羊羊， 咁争一个字就系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祝福语啦。 有冇一个四字？ 喜咩羊羊啊？ 喜喜羊羊， 好叻 喎！我边个嚟噶？ 我 系 第二个人嚟噶。 系佢阿妹嚟噶。 阿妹喺隔篱啊？ 嗯。 阿妹叫咩名啊？阿妹。 乐欣。 乐欣。其实点解你哋唔赞我咧？我觉得我呢个贴士俾得好好啊，系咪啊？ 做翻小朋友 系咯，我一讲灰太狼，佢就即刻知佢个 friend 系咪？ 我以为佢妈妈喺度可以帮手啊，原来 唔会啊，真系。咁、okay, 你知唔知咩叫喜气洋洋啊？讲嚟听下。 即系好开心咯。 系咯。 即系洋嘅四方咯。 系咯。即系热烈地弹琴咯。 系啊。 你听过呢只歌未啊？咁样。 听 过。你识唔识唱啊？识唔识唱啊？ 唔 识。咁你要唱俾我哋听啊？ 佢唔识啊，点唱啊？好啊，咁好啦，我哋又叫啲阿骆驼咧，同埋阿乐欣啦一齐啊，同我哋啲听众啊，同屋企人啊， 祝 福 啦，拜个年 啦，拜个年啦， 用呢个四字， 步步高升，恭喜发财，笑口常开。 哇，其实佢识好多噶， 我系讲唔中嗰， 诶， 仲要讲埋头先你估啱嗰个答案先啦。 喜气洋洋， 系啊， 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就系呢只歌啦。系啊， 好聪明啊。 系啊，你开学同老师表演啦，唱游班，你话我要唱呢只歌，老师一定赞你。 好啦，恭喜晒，拜拜。 拜拜。 啊，人哋有两个啊，两兄妹，如果得一张挥春， 送两张俾佢咯。 系咯， 系咯， 咁咪 一张啦， 咁咪一次要教坏两个细路咯。 是一个好一个 唔系，系鼓励佢哋读书要勤力啲嘅。 都系嗰句，都系嗰句。好，我哋下位听众你系边个啊？ 你好，猜猜我是谁？ 喂， 系你啊？ 系复苏快活人， 系我啊？ 系啊。 哦，我姓陈噶。 陈小朋友啊，你把声好成熟喎、 哦。系啊，我唔系小朋友嚟噶啦。 系啊， 你系陈小姐。 系啊。 陈小姐好啊，你同程振鹏玩游戏、 啊、 可以。 冇得拣啊你。 好啊。好嗱，陈小姐呢一句嘅祝福说话咧就好简单嘅，就四个字嘅啫。咁啊，又系一只歌嚟嘅，都系一只歌名嚟嘅吓。不过就比较近代啲嘅呢只歌嘅歌名，系一个男歌手唱过一首歌咧，都系用咗呢一句祝福说话嘅。我哋通常咧就会讲咧。最尾嗰两个字咧就系、是危险嘅相反啦，吓 系 系啦，咁前面有两个字咧就系、是、同我哋人嘅阶段有关啦， 阶段有关 即系人喺唔同嘅阶段， 即系 人喺唔同嘅阶段 系 啦，四个字头嗰两个字就系咁嘅意思嘅， 第三第四个字系 危 险嘅 相 反。就是 即系好危险， 点啊？相反，即系安全 啦，系咯 系 咯， 出入平安。 诶，差唔多中咗最尾嗰两个字， 平安。 咁但系啊， 同 人生 阶段啊， 系啊， 我哋嘅阶段， 人嘅人喺唔同嘅阶段啊，形容 唔同嘅阶段。 新长平安， 系啊！我哋咩平安？你识得几多个平安啫？ 我知道嗰个系同阶段有关嘅咩？ 阶段有关 系咪好人嗰个啊？ 吓、 啊，好人乜嘢啊？ 系啊，四个字啊！ 我知道，佢唔讲好人嗰个嘛。 哦哦 系咩？ 系咪数目字嚟噶？第一个字 唔系数目字， 唔系啊，错啊！ 我仲要系好人一生平， 象征一个人咧，生长到咩阶段个咁样咁 唔同 下啦， 唔同年纪 系啊，咩阶段啊？ 咩话？ 老少平安 系啱啊啱啊啱啊，同埋你话一未送啊嘛， 系啦，一未送咪简单啲咯，你食开嗰啲啊， 一未送啊， 系啊， 你知唔知 有 未送啊？ 哦，即系豆腐嗰啲啊， 系啊，豆腐鱼啊，你讲你平时食嗰啲咪得啦？诶，又唔讲啊？ 医院餐啊？ 系啊，老少平安，几好喎！陈小姐，咁使唔使我哋又同佢祝福啊？ 系，陈小姐， 你用呢句老少平安同我哋啲听众拜个年啦。 系咯。 祝大家都老少平安啦，身体健康啦。 系啊，大家咁话。 OK， 好 啦，多谢晒，拜拜。转头继续啊！听你电话 18713888 Girl, I want you when I need ya. All of my life, yeah, baby, let's team up. I want a girl that shine like glitter. A girl that don't need no filter. The real, the real. A girl that's a natural killer. I want a girl that's a heater. Caliente off the meter. Yo quiero, mira, yo quiero una chica que no me diga mentiras. So they tell me that you're looking for. To the big manzana. So they tell me that you're looking for a girl like me. Oye, mami, estoy buscando una chica así. Ah, you're looking for a girl like me. Girl like me 又有 Black Eyed Peas 噶 Shakira 吓，电话号码 系 啊，呃 like 都唱埋出嚟啊，电话号码18713888 1872388。电话旁边 几 味道啊！系啊，电话旁边系你，系你啦，你系边个 ？Hello， 我系 Matthew。 Hello，Matthew， 你好。 我上次中乐仔个过嚟，跟住我就系估嘅，咁所以咧，我今次想考下你哋，咁我都有多啲 挥春， 系啊，多啲挥春嘅，系啊。 你上次中学打嚟，而家大学啦， 你啊真系啊。 阿 Matthew， 你而家大学啦？ 唔系啊，我之前古中乐器， 中乐器啊， 可以试个姨姨咧，个姨姨赞耳聋啊，你由佢啦，系啊。 好， 你讲啊， 你啊 Matthew。 我我嗰个就系即系讲俾，通常系讲俾老人家听。 你未拣对手啊？ 唔使，我哋一齐估啊！ 三个一齐估噶，系啊。 好，通常俾老人家嘅。 系啊，连同埋咧系讲精神啦，同埋系用动物嚟比喻嘅。 哦， 咁一定系咧。 第一个动物咧听唔到嘢嘅。 第二只动物咧就系咧好快嘅。 系咪啊？ 跑得好快嘅。 系 系啊， 我 哋一齐 讲 啦， 好嘛？二三， 龙马精神， 耶，系咪啊？ 系啊， 好嘢！ 你俾贴士俾得好 嘅，系啊。你有冇攞嚟祝福下啲长辈啊？ 仲未去祝福，我之前有咯。 之前有好 啊，咁 啊 而家咧，见任何人都要讲呢句说话，个个都要精神健康吓，好嘛？不如你透过我哋嘅大喜电波同你屋企人啊，同我啲听众讲下祝福啊。 Okay.祝大家龙马精神，大吉大利，同埋步步高升，同埋嗰啲同学啊，嗰啲就学业进步，同埋港台要加油 咯。好 啊，好 啊， 多 谢 你， 我哋派台长出嚟，多谢你。 台长， 未够好，所以我哋要加油。 梗系啦，做得好。 唔系唔够好就要加油啊！ 唔够好， 系啊， 你哋做得好好，不过都 系要加油嘅。 都好啦，多谢你啊！ 多谢 Matthew， 力求进步噶嘛， 力求完美， 多 谢你 Matthew， 多谢 Matthew， 系啊，你都要学业进步下，拜拜。 两张 Matthew 嘅送翻俾你， 拜拜。我中意阿 Matthew， 佢一嚟先话俾你听，我 系 玩过你哋游戏噶，我想考翻你哋。有交代，呢啲有交代， 好啊， 非常好。好啦，再听下位朋友。 Hello， 你边个 ？Hello， 好咧，你系边个啊？ 我系海桥啊。 海桥啊，你好啊。 海桥， 系啊，你系读紧几年班啊？ 六年级。 哦，六年班，好啊。你会唔会想考我哋啊？ 唔会。 唔会，好啊。咁你拣啦，你拣依依哥哥定系先生啊？ 吓？ 边个啊？姨姨啊，好啊，姨姨得一个啫嘛。 姨姨， 好啊，系啦。 姨姨咧，其实呢间呢个咧就系我姨想出嘅咧，想出俾大人嘅，佢会明白多啲嘅。啊，点都好啦，我都会系考你噶啦。 有冇难度啊？ 有啲难度嘅，其实。 好啦。 咁咧，但系咧都要讲噶啦。嗱，通常咧就我唔知你晓唔晓得咩叫名人饭堂啊？咁咧佢有呢个四字嘅挥春咧，就系咧几间嘅名人富豪饭堂。嘅祝福语嚟嘅， 哇，好难喎、 啊！有啲难嘅，如果对于小朋友嚟讲， 冇 范围 啦。 咁好细 啲啊！ 细啲嘅范围就系、是、头嗰两个头一个字咧系数目字嚟嘅， 数目字。 第二个字咧就系、是、咧一个 头两个字系数目字啊？ 系 哦， 唔系头一个字系数目字， 有啲头。 第二个字咧就系、是、 咩嚟？ 一个。死了！我讲咗就系讲咗嗰个字 嘅。咩嚟噶？圣真 吓？ 五福临门 系啊！ 哎呀，好叻啊！ 犀利犀利！ 你 点 会知道五福临门嘅？屋企 人名人饭堂嘛，咪个林字咯。 系咪啊？ 系啊！ 系啊！系啊！ 阿咩啊？子轩系嘛？ 啊唔系啊，海桥啊！ 海桥 啊！ 海桥可能佢踩嗰度放烂咗。 系啊！五福临门啊！ 系嗱，咁啊，海桥又要祝福下我哋嘅听众啊，或者你嘅朋友啊，你屋企人咯吓，拜个早年咯。 祝各位观众身体健康，快乐。 系， 恭喜发财！ 好啊，我哋嗰啲听众比较多啲， 多谢你啊！咁我哋咧祝你学业进步下，身体健康，好唔好？ 咁我考你啦，我哋多谢阿海桥先。咁我考你啦，五福系边五福啊？ 五福系 金木水火土， 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同埋善终啊！ 哇，善终， 善终都嚟埋啊！范中有冇啊？ 我都系依书直说啫。系咯，真系好啦。 Okay, 好，听我听众电话啦。 系、hey, 你好， 你好边个啊？ 你好， 系丰收快活人。 系你边个啊？ 易啊， 易啊， 阿易啊， 阿易 啊, 啊， 好啊， 阿易， 阿易，你想拣鹏仔定拣豪仔啊？ 你想拣左定右？ 啊？ 你想拣边一个？同你话 咩？ 桂花田拣咗咯。 桂花田啊，唔得啦。 系啊，佢已经攞咗 曾志豪好冇？ 好。 好多曾志豪 嘅情真棒都唔错噶， 曾志豪啊， 唔好走多 O K， 咁咧，我呢个好简单嘅啫。呢、這个咧就系、是、有两个动物咧喺开头嗰度嘅， 系 有两个动物开头。 系啊，四个字里面头两个字系动物嚟嘅。 头先咪龙马已经精神咗噶啦。 系啊，咁而家就第两只动物啦。咁啊，呢两只动物咧都系属于神话嘅动物嚟嘅。 哇， 系啦。咁然后咧，另外嗰两个字咧，第四个字咧，其实就系、是、我哋就祝福你咧，有一啲好吉利嘅嘢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呢一个字出现噶啦，咁样。 吉利嘅嘢。 系啦，啊，如果我哋再咁讲咧，以前咧大台咧，佢个台庆咧，佢就用咗呢一句嚟做，佢、 哦、 就做个名噶啦。 哇，即系又男又女嗰啲嘅代表咁咯喎。 系好容易估啊，呢个真系。 是啲灵兽嚟噶咯喎， 系啊，头两只系灵兽嚟噶。 嗯， 龙精啱啊， 龙啱啊， 龙咩咧？ 龙咩咧？龙 记唔记得当年当 有咩啊？ 系凤， 系 咁跟 住 咧， 龙凤好少讲 嗰时龙凤咩啊？ 吓， 点样 记唔记得嗰个台庆啊？ 系啦， 龙凤腾腾贺台庆 啊！ 系啊， 句系祝福语嚟 嘅。系啊，呢句本身系嘅，即系话龙同埋凤咧就呈现出呢一个咁样嘅。 系啦， 那个画面好。 咁系咩啊？嗰四个字系咩啊？ 系啦， 嗱， 系我俾个 tips 你啦。 龙凤呈祥。 系啦，吓死我真 系。我都以为呢个都唔识添啫，恭喜晒啊！多谢你吓。 恭喜晒。 所有打通嘅朋友咧，亦都答啱嘅朋友咧，就全部都得到我哋咧，即系一张起两张都唔止嘅挥春嘅。 系啊系啊，仲要系独一无二啊吓。OK， 希望咧。大家咧都收到挥春嘅时候咧， 祝大家龙凤呈祥，老少平安， 听日 再见，拜 拜。 拜 拜。